晨，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今日系4月4日星期四嘅朝头早，孔益善船仔亦都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啦。究竟咧农历系几多号咧？农历就系2月26日嘅。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即系低水平。但系留意嘅系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如果大家今日要去扫墓嘅时候，记得香烛冥香呢啲小心啲处理，而且千祈唔好喺山上面食烟啊吓！咁样咧，琴日都睇到一啲唔系几开心嘅新闻啦，就讲到花莲啊或者唔同嘅地区都有一啲地震嘅。咁希望每一个人都系安全，同埋亦都系活得生活系愉快嘅。生命无常，记得一定要珍惜身边人啊！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好多人都是有压力的，咁所以要记住就是唔好话有少少压力就好似想象到自己根本承受唔到咁样，又或者系好似见到有少少唔确定，好似未必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就即刻觉得自己呢一铺呢前途一定係暗淡无光唔好啦。更加千祈唔好就係觉得有少少唔开心，就将佢搞到好似全世界最黑暗嘅时刻。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真係心情唔好，或者遇到啲难关，甚至係有啲人话你批评你嘅时候，不妨试下问自己一个问题。当块镜好污糟嘅时候，其实你会唔会以为自己块面污糟呢？咁但係点解人哋讲咗啲唔好嘅嘢，你又觉得唉差嘅就係自己呢？咁所以要记住啦，外界嘅声音只係参考嘅啫，唔鍾意咪唔好参考囉。如果心情唔好嘅时候，不妨试下做几样嘢，吹风，自己疗愈自己，同埋三个月己。第一就是阅读个月月己，第二是超越个月月己，最后一个是快乐个乐，然后仲要是喜悦的月月己。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生活。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放手月份尚未到，你也得接受，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时机先至熟透。应该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 在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创里吸收，也许丰收与粉上味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出边嘅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二低水平。另外记住咧，就是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啦，咁趁住清明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个绿色殡葬嘅服务，尤其是食环署咧，而家都系积极推广紧呢一个绿色殡葬噶。咁其中一个纪念花园咧，就系屯门曾咀纪念花园，亦都推出紧一连串嘅新服务。咁呢一个新服务咧，系包括咧免费提供一次性嘅纸质撒骨灰器，咁所以咧家属亦都可以喺撒骨灰嘅时候用。咁呢个纪念花园咧，亦都新增咗一间独立嘅房间，可以俾家属咧喺撒灰之前有一个空间去悼念一下先人。咁如果你唔系用纪念花园嘅，海上撒灰服务咧，亦都系新增咗一个网上更改撒灰日期嘅功能，咁就方便翻大家咧系想更改翻时间嘅。咁而家究竟用纪念花园或者系海上撒灰服务嘅比例系几多咧？而家都去到16.5%，都真系创咗新高，证明咗而家多咗好多人咧系选择翻一个新式啲嘅绿色殡葬方法噶。咁另外咧，其实食环署而家都有13个纪念花园嘅服务啦，而私营坟场咧，亦都系有2个系可以提供相关嘅服务嘅。而去到旧年咧，已经系有1.1万人去登记咗绿色殡葬服务。 咁另外咧，头先讲到呢一个屯门争取纪念花园咧，除咗呢一个纸质撒灰器之后咧，你系可以用呢个撒灰器直接火化埋嘅。咁然后咧，提供咗一个水壶，系可以俾你灌溉一下草地，象征住系融入翻大自然。咁另外呢个纪念花园亦都设置咗一个新嘅设施啦，就叫做渡船啦。咁呢一个渡船系真系好似一个船咁样嘅，咁但系佢就你当好似一嚿雕塑咁，入边咧就装有三个思念嘅信箱，咁家属咧就可以去写一啲信啦，去表达翻对逝者嘅思念嘅。咁而呢啲信亦都系会定期火化咧，希望可以传递俾先人啦。咁另外咧，呢一个海上撒灰服务咧，亦都系会提供一个证书，同埋有一个逝者嘅姓名啦、撒灰日期同埋地点嘅思念相架，咁就俾大家咧可以怀缅一下先人。咁而且咧喺月底起咧，如果用一个海上撒灰服务嘅市民，可以获得呢个免费嘅渡轮服务，而且咧可以喺最少四日之前咧网上面更改呢一个撒骨灰嘅日期。咁你话啊、哦、会唔会好麻烦呢成件事，即系我哋大家比较之传统嘅殡葬仪式点样做？咁但系食环署亦都系计划建立一站式嘅殡葬服务平台，希望咧可以简化火化同埋绿色殡葬嘅登记程序嘅。咁所以咧预料今年嘅第三季亦都会开始实施呢一个火化嘅申请服务噶啦。 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眼泪。 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忘记你，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原来是另一个你讲的你的口头禅，甚至更太有你的气味，旋律哼的是痛悲，歌词写的是日记，没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瘫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灵魂，我不清楚能够还给你的我都已经还了，于心中上锁，原来我早知不错， 风吹不倒坚守不屈，始终感慨前事太傻，年华渐去我渐渐大个，渐觉得怯懦，你问我为何郁郁寡欢，不想醒觉，喘息呼吸全部被撕破，我发誓以后都出错，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望星空多迷茫，是雾还是眼泪，大半夜没瞌睡，谁在观赏我自尊散裂的破碎，垂头望手机破碎，谁在观赏我自尊惨烈的破碎。 睡，垂头看手机多朦胧，是梦还是眼泪，大半夜未肯睡。 这首歌是骆恩明《大半夜未肯睡》。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其实咧，好多年嚟，大众都系觉得人最紧要就系有正能量，一定要有正能量嘅思维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咧，又好似有少少泛滥。咁所以当大家见到一啲叫做有毒嘅鸡汤语录咧，或者一啲负能量有少少嘅厌世语录咧，可能反而会有一种会心微笑嘅感觉。或者咁讲啊，虽然系一啲唔好听嘅狠心说话，或者系都几残酷噶，咁但系听完咧，个人就真系会开心啲噶、哦。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可能咧唔爱你嘅人，比你想象中更加唔爱你。系嘅，爱一个人咧亦都系好困难嘅。咁如果你真系有一个唔好嘅爱情，不如试下放弃，唔好咧令到自己身心疲累，咁样反而先系对你最好，而唔系太过执着咁样得到。听落呢啲说话咪好残酷咧？不过其实冇问题噶，只要你识得面对一切嘅难关咧，都可以度过噶。呢首歌系 Ian Chan 陈卓妍嘅《Lost at First Sight》。 走出昏暗的昏迷 Just and sorry Just in my hand 灯光闪烁着依离 投射我因你 两旁自要迎结而妥应渐远四目对碰被准备细的乐园瞳孔之间交错的一秒化作了开端像谜语像幻视像传说是否现在熟悉的眼前是自愈是情节是陶醉的事眉目互动都仿似是未说未笑未变作一生已步进幻想奔逝外去未抱未吻未叫作一起都跟你在花都里寄居并未得到你迟疑现在只等 尘世的事，晨雾乱撞于一秒前，近和远未忘记是和你的事，眉目互动都仿似是。 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台湾花莲对开海域发生的七级以上地震，已经导致最少九人死亡，过千人受伤，仍然有多人被困。较为集中的是太鲁阁景区和位于山区的矿场。根据气象部门统计，主震过后，截至昨晚十点半左右，已经发生超过210次地震，震央在花莲县和花莲近海。位于花莲震后受损的天王星大楼持续倾斜，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之前被困大楼内的25个居民，24人脱困，一个女子的身体被瓦砾砸住，昨日下午已经被确认死亡，搜救人员全力移走建筑结构，夜晚取出遗体运走。花莲县政府昨晚说，为了协助救灾和重建，即日起开放赈灾捐款专户，接受民众捐款，多个民间团体亦都开展紧急救援，提供灾民收容和关怀服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载着七个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援助人员的车队根本不应该受到攻击，因为车身清楚显示组织标志，而饥饿的民众将会因为事件而得不到食物。谭德赛又说，世卫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援助工作，呼吁建立更多进入加沙北部的过境点和更好的去冲突化机制，以便援助车队安全行驶。谭德赛说，加沙的36间医院当中只有10间仍然局部运作，世卫将会继续支援这些医院，尽可能提供医疗服务。乌克兰和芬兰签署两国安全合作协议，芬兰将会在财政和军事等方面向乌方提供长期支持。协议有效期是10年，协议规定芬兰将会帮助乌克兰重建能源系统，加强保护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为乌军人员提供医疗援助，以及支持乌方加入欧盟和北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今年乌方已经收到芬兰提供的4亿欧元援助，乌俄冲突升级以来，芬兰已经向乌方提供近20亿欧元的援助。芬兰是第八个和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议的国家，早前乌克兰已经同英、德、法等国家签署类似的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DSE 就快开考啦！你 download 咗报到二手机 app 未啊？ 一早已经 download 咗啦。 今年 DSE 开始，所有在本地一般市场考的笔试将会采用第二代公开考试支援系统。考生到达市场之后，要按市场主任的指示，用报到二手机 App 扫描个人的电脑条码贴纸自行签到。 冇错啊，完成签到之后，记得要熄咗部手机，放在座位下面。今年 DSE 笔试在4月9号开始陆续开考，考生记得在考试之前预先 download 报到二手机 App。然后以考生编号或者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报考时候登记的电邮地址等等的资料登入自己个人户口，方便在考试当日进行签到。 如果你还未 download， 可以即刻去免费下载报到二手机 app， 用英文搜寻就可以输入 check-in smart HKDSE。准考证背面亦都印咗下载报到二的 QR code， 记得在4月9号开考前尽快 download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政府有意推动结合人工智能和文化艺术的新产业，究竟将新科技融入娱乐产业，可不可以带动香港文化的影响力？而业界又需要什么支援去保持竞争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原始娱乐圈，今晚7:35，港台电视31。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蹬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6:36，今日是4月4号，洪家嚟噶噃。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注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在这个红假的早上，除了刚刚有船仔之外， Vicky 都是直播室。不知道大家今日是不是都是照着平时上班的时间起身呢？又或者不是啊，要早啲出门口，因为今日咧要早啲出门口就怕交通咧会有啲阻塞啦，就可以早啲去扫墓啦。或者唔系、啊，好似我同船仔咁，仍然要工作嘅。无论你而家起身听紧呢个收音机，系咩原因都好。我和船仔都会陪住你。早晨，早晨，船仔。 早晨啊 ，Vicky。 早晨。其实咧呢几日咧开始都热热地啦。 系啊。 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市区啊去到30度，新界咧亦都会再高1-2度。而上星期咧三月尾啊，未到四月嘅时候咧，上星期尾三月尾，我都已经带咗我啲狗狗去沙滩游水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朝台早嘅早上，同大家就系讲下，其实环保署最近都公布咗一个2023香港沙滩嘅水质年报。嗱，问下船仔先，首先你平时即系之前啦，去沙滩游水嘅时候，有冇话想即系会拣边啲沙滩咁样嘅？ 哇，我好少去沙滩游水啊！我连水咧，泳池水我都唔多接触嘅，因为 系咩？你唔中意游水噶？原来 我唔系好中意游水咯，同埋我成日觉得咧，其实我真系冇游过海水，我可能就系喺岸边嬉水啦。sorry， 都唔系叫游，系嬉水。 你会唔会去沙滩先？ 都甚少， 甚少。 我真系我唔好中意阳光与海滩嘅。 你因为惊晒？ 唔係喎，即係純我純粹覺得好熱，一嚟真係覺得好熱， 喂呀、 啊！二嚟咧就係我唔知點解係咧個心咧凝住凝住咧，覺得水好鬼恐怖咁樣。 點解你同小白咁似嘅？ 嚇、啊，佢又係咩？ 係啊。 但佢唔系成日同佢个仔话去龙鼓滩，即系佢屋企附近嗰啲沙滩玩嘅咩？ 玩，但系佢唔游水。 哦， 佢话喺海洋下面太多未知嘅嘢，所以佢咧就话唔系好中意去沙滩。 我纯粹觉得咧 咁似啊，你哋两个。 我纯粹觉得好咸咋啲水。 O、okay, K， 因为咧沙滩对于我嚟讲。九十后嚟讲，喺中学嘅时候啊，系一到一啲假期啊，系会同同学一齐，哇！我哋去沙滩 B B Q 啦，去玩啊咁样。 沙滩有得 B B Q 嘅咩？ 有。 Oh no！ 哇，你睇下我，你睇下我平时真系唔去噶。 因为好多其实沙滩隔篱咧都会有个烧烤场嘅。咁喺度烧烤场嘅时候，咁啊顺便可以去沙滩玩咯。 我隔篱，我以为真系好似咧，我以为真系个 连住噶。 我连住 好多都系连住噶。 O、okay, K， 明白。 即系虽然话系隔篱，但其实佢都连住噶。 系。 但我冇谂过船仔，原来你唔中意去沙滩、啊。 我个样子都似啊。 系咩？我唔O K， 唔紧要。 我 睇都有唔同喜好嘅。 一睇就知我行商场噶啦。 有钱有钱，我呢啲也冇钱啊，可以去沙滩咋？ 唔系 window shopping，window shopping 系啦。咁讲翻呢一个嘅香港沙滩嘅水质年报究竟系点样啦？其实当中咧，佢嘅水质咧有分四个等级嘅，咁有良好啦、一般啦、欠佳啦，同埋极差嘅。咁、其实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报告出现呢？咁当然就系为咗沙滩，即系保障沙滩嘅水质啦，希望可以按照到呢一啲嘅程度分咗俾大家知。咁大家就可以去一个良好啊，或者一般嘅沙滩，就唔会去一啲欠佳啊， 系咯， 极差啊。咁但系呢一个报告咧，其实大家如果去沙滩之前，你话啊，我想了解一下咧，可以嘅，其实可以上环保署嘅网页咧，就了解到每一个沙滩嘅水质。而我亦都咧帮大家咧 check 咗，究竟呢排我系琴日 check 嘅，琴日 check 嘅时候咧，就系、是、究竟有边几个沙滩咧？是良好呢，其实大部分呢香港的泳滩呢都是评为良好的。 哦。 是啦。咁有边啲啊，即譬如好似荃湾的荔都湾泳滩啦，大埔区的龙尾泳滩啦，清水湾第二滩泳滩啦，愉景湾的大白湾泳滩同埋黄金泳滩呢，啲都是呢个良好的。咁但是呢就有一个只是有一个欠佳啫，咁佢就係荃湾区嘅钓鱼湾泳滩。 嗯。 係啦，咁其实大部分嘅泳滩大家都可以去即係游下水唱下泳嘅，即係假设如果今日唔需要去扫墓嘅，咁今日呢个天气我觉得诶 ,ok 喎，可以去晒下太阳啊，天气最高气温30度㗎。 都幾好喎、啊、佢短暫時間有陽光啊嘛，咁即係證明咗啲咩呢，大家 唔需要太曬。 冇錯啦，如果真係想呢一個浴光，即係呢個曬太陽嘅呢，好中有人曬太陽㗎嘛，咁應該唔會曬傷嘅。 都唔係都唔係，因為紫外線呢啲呢 又唔係喎。 係啦，就算你今日就算幾多雲幾陰天都好都要查嘅，因為如果唔係都係好容易會出著斑。 同埋有啲 惊 会 更加容易出晒嚟。 系啊，同埋如果大家系即系、你提一提咗听众们啊、其实唔一定话系阴天咧，紫外线指数就极低嘅。 系啊， 有可能如果你真系长期系晒住嘅话咧，你系有机会晒伤嘅。咁所以记得全身都要搽防晒啊。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今日你真系有时间空假系放假，又唔需要扫墓嘅话咧，咁就可以上网上环保署嘅网页，了解一下究竟你附近。你屋企附近嗰个边个泳滩嘅水质系良好嘅咧，可以去嬉下水，又或者玩下沙啦噃。 晨光百科， 今日嘅晨光百科，同大家睇啲咩好呢？相信叮叮车大家应该都搭过嘅，咁叮叮车喺边噶？就系、是、港岛区先有嘅。咁点解叮叮车唔会过大海呢？点解净系得港岛先有？有冇谂过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就系、是、因为喺以前嘅时候，港岛区咧系比较多人住噶，咁电车。就可以方便到大家去出入，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 不过但是原来呢在很久很久以前 ,1913 年的时候香港电车公司曾经是申请过将这个电车呢是扩展至到去九龙的。不过当时的政府就决定嗯我想将啲资源呢在一些重建的工作不如搁置住先啦。咁到十年后即是1923年其实呢都有再一次呢去提出这个九龙发展这个电车的。但最终呢政府就考虑到当时的社会交通路况而选择了其他的方案。咁所以到最后九龙就没有叮叮车的出现。就变了电车叮叮车成为了港岛区独有的交通工具。同样如果你今天不需要扫墓都可以不妨去港岛搭下叮叮车。去搭叮叮车自己一个都可以的。同埋朋友都得。黄淑曼的 I am all alone。 伤心的感觉背后着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什么还悼念着往日时光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 I'm 我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入边邀请到时装界大亨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上次咧同你倾完之后咧，我翻到屋企不断喺度谂，啊，有好多嘅 点样先去到，我都有长段去时装周系嘛？ 呢个咧，我系唔敢谂啊。 咪先，趁我记得咧，我要即系 correct 自己一样嘢。 乜嘢？ 我想讲，你上次你咪话讲你去拜仁嗰个球场睇波嘅？ 系啊。 嗰个系安联球场。 哦，安联球场啊，哇，好嘢。 系啊，你真系记得。好。大佬话晒，我都足够。亨利出身嘅嘛，虽然呢个名字我唔想再用，因为我觉得而家呢个岁数仲叫自己做亨利咧，真系有啲冇管动嘅。 唔系咁，不过都 OK， 都 OK。 但系我讲嗰时候，我觉得喂唔好对路喎、啊，咁讲酋长球场冇办法啦，酋长球场对我嚟讲太入血啦 ，sorry。 阿斯就冇办法啦， 冇、办法啦。咁其实佢嗰个系安联球场先啱。 安联球场啱啱好。 系啦，好啦，我哋唔好讲波啦，唔系又我哋又去翻足球亨利嗰个系列噶啦。回归时光倒流廿几年啦，跟住就变咗。 边有咁耐啊？ 我真系唔知啊！ 我冇廿十几啫。 某一年嘅世界杯咯，我真系唔记得啦。 你记唔记得系？ 好似系2006世界杯。 系喺边个国家噶嗰阵时系？你记唔记得？ 好似系亚洲嗰阵，好似 日韩，日韩， 日韩合办嗰年。 日韩嗰、 那个 唔知系2004定2006。系啊，都系零几噶， 零四啊， 系啊，个波特别靓，嗰个波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个波可能亚洲咯， 好似系嗰个年头，哇，壮鬼啊！咁你话几多年啦？ 十几啦，咦唔系，二十啦， 唔讲啦，有啊，真系有，系应该有冇记错，应该系零四。 啊，又俾你讲中咗，真系 人。系啊，人会演变，人会演进噶。我依然继续睇波，依然继续热爱时装。 哎呀，啱啊，咁啊讲埋时装啦。咁我话翻屋企咧，摄高枕头就谂咩？唔系谂呢一个有冇得入去fashion show 嗰个入场券。 你唔好扮嘢啊！你肯定系。 但系我反而谂多咗咧，同埋上网揾多咗 research 咧，真系有好多咧就系 YouTuber 啦，又或者是时装界的 KOL 的，咁佢哋咧， 我知你谂咩啦，小白。 乜嘢？ 你冻高枕头啦，冻高枕头，冻高个枕头， 高枕头， 冻高个枕头，睇下有咩枕头咧入去个时装周。因为我哋上次讲咧 ，KOL 都可以入去嘛，你谂住将自己变咗个时装 KOL， 然后入去啊？ 我就系谂住咧，睇下有啲乜嘢嘅 KOL 嗰啲嘅点子咧，系可以好值得我去即系睇完之后谂下，可唔可以？系可唔可以仿效又好，或者你当我衰啦，系我摆明抄嘅。 又唔好讲抄，其实每个 KOL 自己都可以独当一面嘅，真系。 吓、咁、譬如好似我咁样，如果我想做呢个 KOL， 我有啲咩譬如好多成功嘅个案，或者你睇到佢哋咧，系通常有啲咩共通点，又或者系咪真系要 model 身形先至可以做？都譬如我咁样嘅史力加咁行出嚟嘅，咁啊得唔得咧？咁样其实我都想知 道。梗系得啦，其实你，我觉得咧 KOL 呢一个嘅。門檻咧，你可以話高又得，話低亦都可以，可以係嘅喎。係咪啊？即係你而家行出嚟，小白你行出嚟話，哦，我而家我要做一個時裝 KOL 啦。咁你首先要做乜咧？你真係唔需要嗱，當然你個 body 係靚嘅，咁呢個係優勢啦。 優勢啦，係啦，即係我又唔係高挑身型，係咯。 嗯，咁但係其實事實上都係過有啲女士嘅時裝 KOL 咧。佢都真係唔係話哇五尺，而家以前 model 嗰個 standard 就高啲嘅，即係可能真係要去到180嗰啲身高啦。咁而家相對就低啲，同埋因為 model 咧都會有分㗎。其實你係影相嘅時裝嘅 model， 定還是你係真係行 runway 嘅 model 咧？其實嗰個要求都唔同嘅。行 runway 咧嗰個高度以外，我所認知，即係可能潮流都會改變啦。行 runway 嗰啲咧，相對嗰個要求高啲嘅，身高都要高啲嘅。 咦，係喎， 咁影相就係啦，未必需要去到嗰種高度。 有陣時候我見到啲 model 咧，佢哋都係咁嘅，佢哋拍硬照咧係好靚嘅，真係好靚嘅。但佢一變咗，譬如喺佢自己網上邊嗰啲自己嗰啲頻道咧，你見佢識行、識走、識講嘢咧。扣晒分嘅喎，真係。 同埋亦都係因為時代嘅唔同啊，即係我哋都可以，即係呢個都可以楞到 KOL 嚟講嘅。以前嗰啲，就算你做時裝雜誌嘅 KOL， 唔好話 KOL， 就算你做時裝雜誌嘅 model 都好啦。因為以前嗰種 touch up 嘅相咧，其實以前係真係冇咁多，哇，又要美圖啊，點樣去 P 圖啊，咁樣真係好靠個攝影師。 同個燈光師將你嘅最靚嘅點樣呈現出嚟？ 嗯， 係咪啊？將你打燈，將你最靚嘅嘢呈現出嚟啦，嗰個攝影嘅角度啦，跟住就係嗰個 art director 點樣去安排呢一輯相嘅攝影啦咁。而後制啦，我哋而家就話，我哋如果你話真係要做一個時裝 KOL， 其實你未必係去到時裝雜誌噶嘛。你首先你可能你開一個 social media 先，係咪啊？你有個 IG 嘅 account 又好，或者你我諗比較多係用 IG 啦。如果真係就會係， 仲要唔使本添，其實你開個 account。 冇錯啊，你係零成本啦，跟住你開個 IG 嘅 account 啦，然後你可以係自拍嘅相啦，你唔同嘅身形啦，好多人唔同嘅喎，有啲咧就會覺得我都係想 P 到自己咧。即係比較一個靚嘅身形先 ，carry 套衫靚啲嘅。但係真係有啲 KOL 咧，佢都好唔怕將自己，我就係最真實嗰面，我就展現俾你睇。因為事實上市場係咩啊？有啲大碼衫都係有需求噶嘛。 係啊係啊係，啱啊。 商家大碼衫都係有需求噶嘛。咁點解每一個 model 都係要？哇！唔好講180啦，即係坐底都170嘅身高，點解個個都係要瘦瘦先可以做到 model？ 嗯。 是不是很不真實的有些事情就是、但是如果你說不是我就是想做一個商家大碼的時裝 KOL 有何不可啊、 是、哦、有時候有些客人即是那些買衣服的客人、他們可能看到個 model 穿得那麼漂亮就買了那件衣服但是 model 當然穿得漂亮 model 嘛即例如碧咸的你穿那件西裝當然是漂亮但是可能他真的、自己本身的身形是麻麻地的譬如好像我這樣中流塗鴨那你買完那件衣服回來咁我着咗我唔会变碧咸噶嘛？ 改少少咪有多个产业嘅诞生咯，就系、啲裁缝师傅咯，帮你改衫咯。 系啦，但系如果佢 model 本身有一个即系同我差唔多身形嘅，佢又着得好好睇、哦，咁可能我系特登可以追翻呢一个 model 或者追翻佢系列嘅嘢，咁令到我觉得佢嘅衫就代表我都啱着，其实都有呢一个 market 喺度、哦。 所以我觉得咧，作为如果你话真系小白当系你啦吓咁样你系想做一个时装界嘅 KOL。我哋首先要定位咗自己先啦，究竟你係邊一類嘅時裝？譬如可能有一啲咧就會係我係一啲譬如翻工上班服嘅，係我專門就係介紹俾大家，喂翻工你嘅配搭究竟可以點樣嘅？ 嗯，哦，係， 係咪啊？ 係喎，係喎，係 喎，係山系嘅， 係 山系而家都可以穿得好靚噶嘛，你都可以行呢個路線。有啲山系嘅時裝點樣先可以穿得好靚嘅？ 係、哦、醒目嘅，但係醒目之餘咧個樣咧，而且佢嗰啲equipment 或者佢身上邊著嘅嘢，仲係幫到佢嗰個皮速度啊、穩定性啊咁樣、哦。 冇錯啊，然後你就可以而家仲要係你自己上山拍都得噶嘛，你可以攞部手機，你擺咗位或者擺個腳架之如此類，或者而家你用真係靚嘅手機，你已經開到影到好靚嘅相噶咯，好有 feel 嘅相噶咯， 電影質感都有。 咁一個人已經可以去做到呢個時裝 KOL 噶咯。 哦， 咁又或者甚至乎你話唔係㗎，即係我走咧就係一啲嘅板仔路線嘅。是不是啊？即都是一种另外一种的风格的 KOL、哦。咁、首先我觉得你就要自己定咗位、你是哪一类的时装先得，唔好太杂乱。 嗯。 是不是啊？咁然后你就开始呢就可以铺排啦。我在我的 social media 嗰度其实我的风格究竟是怎样呢，我怎样去拍一些靓的相呢，咁你就可以摆上去囉。角度都是重要的，即我觉得有时同埋而家呢睇套衫呢，所谓如果 KOL 呢，其实你嗰套衫同一啲时装店卖衫其实唔同的。 嗯。 因为你 KOL 是卖你的 character 嘛。 是啊。 如果跟时装店佢摆出嚟嘅衫佢卖咩，我卖套真係卖套衫啊。 是啊。 model 系其次啊。即 model 穿那套衫就是 carry 得好，这个是加分，但你套衫才是重点嘛。那很多时候你就会见到如果真的是时装店，他们可能会摆出来的衫就我拍得件衫是清楚一点清晰一点的，因为重点是落在件衫的 details 那里。 嗯。 人只是穿着他的，但是 KOL 就不同，重点是个人反而。我是因为你个人而去买套衫。 是啊是啊，即是我刚才所讲，如果我跟了一个跟我身形差不多的 KOL 的，那又他穿什么、我比较信他，我未必看那套衫，他穿什么就我想穿什么、 或者你譬如我最近我都看一些山系女仔的衫，因为山系我觉得都可以很 fashion 的，那他们那些山系的衫会穿到点呢，他可能真的他套衫其实看得真的不清楚的，真心。他可能是湿地面啊，那然后他就穿一套行山的衫，影他拉筋的在这里在城门水塘。 是哦。 湿地面的一套衫你真的看得不清楚，但是你觉得哇张相好吸引、哦、然后我就好想追下去呢，究竟他的衫在哪里买，那他落 hashtag 咯，或者他 tag 那个牌子咯。 其實本身張相影得靚都已經加分了，照你咁講。 Exactly， 即係呢個就係 KOL 咧，識影相咧，亦都係一個重點啦。咁所以嗰個重點，如果你做一個時裝 KOL 咧，就重點套嗰套衫褲之前係你要賣嘅嘢啦。咁你可能都好多方法嘅，譬如就係、是你可能係得到一啲 sponsor 啦，跟住或者就係佢同你分成啦，或者甚至乎你再進階啲嘅，如果你話啊，我唔係整影硬照靚嘅，原來我口才都係好嘅，我説話嘅能力係高嘅咁樣，我賣到嘢嘅，靠把口都，你可以甚至乎開直播喎、 哦。哦，係喎、哦。 係咪啊？即係你可以開一 直頭賣埋貨添喎，跟住係咯。 跟住我唔想用帶貨直播啦，或者你用一個介紹嘅形式啦，跟住你可以就係話、啊，我今次想推介咧，就係呢一啲嘅山系嘅衫俾大家啦。啊，佢嘅功能性究竟係點樣？我著上身究竟係點樣？你可以點樣去配襯？其實你可以做一啲嘅即係直播。播啊咁样咧，亦都系可以为你自己啦，为个 KOL 啦，或者为个品牌带来生意、 啊。哦，咁啊，所以就系大家一揿网上边啦，一揾 KOL 或者 YouTuber 咧，其实都好容易咧，就会揾到呢一类型嘅叫做 KOL YouTuber， 咁可以自己就揾翻一个啱嘅。你慢慢繼續 follow 佢啦， 係啦，最重要咧即係大家即係開開心心買衫著靚衫就 OK 啦。 好啊，好啊，好，跟住咁多先，唔該曬，嗨，拜拜。 好，拜拜。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翻到嚟4月4日7:08，交通天文台嘅时间直播室入边咧，有孔奕璇璇仔，亦都有 Vicky 嘅。早晨啊 ，Vicky。 早晨，璇仔。 清明节谂住做啲咩呢？ 清明节翻工，而家翻工 系。翻完工咧，翻完工去做乜嘢呢？ 放工今日就唔使拜山嘢，系、哦、啦，咁都系翻屋企休息啦，预备一下听日嘅嘢。工作、 哦、我就系、是、我都系 真 系 好好休息， 系啦，我都系唔需要扫墓嘅，咁、就同屋企人饮下茶，咁就开心啦。起码我觉得清明节系一个同即大家谂起扫墓啦，都系谂起屋企人嘅，咁、所以同屋企人饮餐茶咧，其实都可以话系几应节嘅。咁、应该亦都会讲下，其实清明节咧。原來是有些傳統的習俗的、就不只是掃墓那麼簡單、所以應該也可以繼續留意啦、不過呢來到交通天文台當然是講一下交通的狀況先啦，其實今天清明節其實香港各區的墳場也都是有一些特別的交通安排的、第一個就是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高超道通往墳場的路段也都會在4月4日和4月7日的早上5:30到晚上8:00是實施全面的封路措施嘅， 跟住之后就有和合石坟场啦，喺4月4日，即系今日6日、7日、13日、14日呢几日咧，都会喺上午嘅6:00至到下午嘅5:00咧，和合石坟场入边嘅所有通道咧，都会系暂时封闭嘅。 系咁，之后我哋可以去港岛地区啦，柴湾嘅去到华人永远坟场嘅部分路段咧，亦都会喺4月4日，即系今日啦，6日至7日、13日去到14日咧，亦都系会封闭嘅。 咁香港仔华人坟场咧，佢呢个贝路道啊，以及系由石排湾道通往去香港仔华人坟场嘅支路，喺4月4日今日6日、7日、13日和14日一啲指定嘅时间咧，都系会禁止车辆驶入嘅。 系啦，咁啊，去到长沙湾啦，长沙湾圣纳法亚尔天主教坟场咧，亦都系会喺4月4日、6日和7日嘅朝头早7:00到晚上7:00咧，喺永荣街连接圣纳法亚尔天主教坟场嘅路段咧，亦都系禁止车辆驶入嘅。 系啦，跟住就沙岭啦，由即日起啊，即系今日开始啦，去到4月21日，每一日嘅上午6:00到下昼嘅6:00，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嘅边境禁区咧，系将会临时开放俾大家去扫墓嘅。咁如果 果大家有任何嘅交通详情想了解咧，其实都可以上翻去运输署嘅网站了解多啲嘅。 系啦，咁另外八点钟亦都系交通部咧，亦都会开始翻 嚟啦。 系啦，咁相信咧，如果即时系有啲封路措施啦，或者挤塞嘅情况咧，八点钟咧交通部就会同大家 update 一下唔同嘅情况啦。 冇错啦，啱啱讲完香港嘅一啲交通嘅消息啦，其实最近啊，大家咧都多咗翻内地嚟到去消费啦，去玩啦。咁其实原来广州咧喺今年2024年嘅1月1号，佢哋咧都有一啲新增嘅条例，就喺交通上面一啲运输上面咧，譬如系铁路上面啊，都有一啲新嘅禁止嘅唔可以做嘅嘢。 系、哦，你知唔知道我最近睇一啲内地嘅社交媒体咧，佢哋好兴拍一啲短视频讲下咧。唔同地區，譬如廣州嘅地鐵咧，佢話係特別多呢一啲嘅新嘅指示。 係啦， 因為大家可能嘅太多元化喺呢一個鐵路上面做嘅運動或者活動咧，都係有時多元化嘅。咁所以係有趣㗎，佢哋都喺度拎咗啲短視頻就喺度講啊，嗰度啲人咧亦都因為做呢啲嘢咧，咁而家新嘅鐵路條例咧就出咗話禁止大家做呢樣嘢啦。咁係幾有趣㗎嘛 ？Vicky 講下有啲乜嘢新嘅禁止嘅事項先。 梗係好啦，其實呢有九種咧係新增咗出嚟嘅，咁咧就係喺呢一個港鐵上面唔係港鐵，係呢個交通工具上面咧一啲禁止嘅行為有啲咩咧？首先就係擅自停放車輛、擺放雜物，又或者咧去擺一啲攤檔，又或者去派發一啲印刷品咧，呢啲都係禁止嘅，即係唔可以去派發宣傳單張啦。第二咧就係禁止隨地吐痰啊，即係大家唔可以喺度便溺，唔可以咧去掠個香口膠落地下，甚至乎咧係唔可以亂抌一啲嘅生果皮。 生哇喺咁似嗰啲卡通片咧，抌个蕉皮扇人嗰啲 橙皮啊， 系啊系咯， 香蕉皮啊，系啦，呢啲都唔可以嘅。跟住又唔可以咧，就系去刻画啦，又或者涂鸦喺即系一啲公共嘅地方啊，又唔可以张贴，又或者悬挂一啲物品嘅。跟住就系唔可以带宠物啦。如果要携带宠物嘅话咧，呢啲宠物只可以系导盲犬同埋辅助犬。即系其他猫猫狗狗啊、家禽啊都唔可以嘅， 咁都系正常嘅，因为其实唔同国家都有唔同规例。有冇听过咧？有人讲过纽约咧系唔可以带宠物嘅。如果你要带宠物咧，个宠物要喺个袋入边。 系， 咁大型犬系冇得喺个袋入边噶嘛？于是佢哋揾个环保袋咧，剪咗四个窿，将只狗摆入个环保袋度。扮撑住个袋，只狗其实行紧路嘅，扮撑住个袋入去就话：嗱，佢入咗去个袋入边啦，咁样。 有啲甚至咧喺网上嘅图片咧，见到有啲系孭住， 系啦，摆喺个背囊度 入边咁样咯。咁不过欧洲地区，即系之前都去咗欧洲嗰边咧，都见到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地区咧，佢哋都好 welcome， 即系无论系铁路啦，定系还是巴士啦，其实都好 welcome 有啲狗狗咧会一齐可以上去，唔使袋嘅，直接行嘅。咁但系有啲地区咧就系可以进入，但系就要戴口罩。咁所以每个地区都有唔同嘅法例，咁大家记住遵守翻啦。咁讲翻呢一个广州嘅铁路啦，究竟仲有啲咩唔可以做嘅咧？就系唔可以食烟。 哦，咁、這個、真系重要啦，呢、這个 系啦，连电子烟都唔得啊吓，要留意，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吓、啊，我都冇点火，嗰啲 OK 啦，我当系喷啲烟啫嘛，咁样有啲士多啤梨味嘅咁样都唔得嘅，系啦，大家要留意。跟住之后呢一、這个都几重要嘅，我觉得系好欣赏嘅，佢就系有电子设备唔可以大声。放声，即系你玩电话嘅时候，或者玩一啲大型嘅电子产品，佢唔能够去系好大声咁样去 play 佢嘅音乐，或者你倾电话用扩音唔可以。你可以用耳机。 系，我而家都觉得多咗人咧去使用耳机嘅。不过咧，大家要留意就系耳机咧，麻烦大家 check 一 check 连接咗未啦。如果用蓝牙，如果系用有线咧，都 check 一 check 你系咪真系。連接咗係咪真係拍實咗你部電話？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尷尬事情咧，即係有人睇一啲唔係幾好嘅影片啦，喺架車度。 哦， 但係咧就係因為冇拍實個耳機，係全架車都知你睇緊啲咩啦。 哦， 即係嗰啲尷尬嘅聲啦，咁大家都明啦。就係、是、哇，好尷尬，我真係遇過嘅。 哦， 係 exactly 喺我面前，我係覺得我甚至覺得自己被冒犯了咁樣啦。 OK， 所以大家真係記得check 一 check 自己耳机系咪 pass 咗啊？ 系啦，咁所以大家使用电子设备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大大声咁样播啲嘢出嚟啦。跟住之后呢一个咧就系严禁戴面具，又或者带有容易引起他人不适嘅一啲嘅唔好嘅妆容。 或者一啲装扮。点解有呢一个呢？其实因为之前呢上年嘅万圣 节。係啊，我知道。好多人呢化到。 係啦諗住好应节。 係啦唔同嘅卡通人物咁样。 扮鬼扮马咁样呢一起出去玩咁样啦。咁但係就会引起其他人嘅一啲嘅唔舒服嘅感觉。咁呢一个呢我觉得都系嘅，保障大家嘅乘客啦。即係有阵时你真系唔知道会吓亲人嘅时候，心脏病会发作噶嘛？有啲不预期来，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其实都几好嘅。咁跟住之后咧，就系唔可以卖艺啦，唔可以去收集一啲废物都唔可以，系啦，即系唔好执垃圾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会去广州嘅，记得去乘搭呢啲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就要注意多啲啦。 系啊，唔同地区有佢哋嘅交通规例啦。咁所以 Vicky 咧就讲得非常之好啊，讲下唔同地区咧系有啲乜嘢。嘅交通規例係注意嘅，頭先呢個係廣州啊嘛， 係啊， 係啦，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天氣報告方面有啲咩可以提醒我哋咧？ 係啦，其實隨住咧我哋全球呢個暖化加劇啊，其實咧極端嘅天氣咧就越嚟越頻密啦。我哋香港啊，其實都係啦，你見到呢排嘅天氣啦，同埋前排二月嘅時候又忽冷忽熱、啊。 係咯，其實之前話係其實如果咁熱嘅天氣卅度咧，其實平時應該四月先開始嘅。 係， 但係而家。啊，唔系四月啦，啱啱好啦，正常应该四月中嘅十六号多左右啦、嗯，但其实差唔多三月尾嘅时候咧，有时都已经去到29啊、30度，非常之热啦。 系啊，除咗系气温之外啊，我哋嘅海洋嘅温度咧，其实都上升咗好多，系、 嗯、 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啦。咁其实咧最近大家都因为天气嘅问题，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咧。出门口之前应该都会睇一睇天气报告，又或者听唔住我哋咧去报天气嘅。 我就听晨光第一线嘅， 你仲会帮大家报天气添。 系啦， 系啦。咁其实因为点解要睇天气啊？就梗系睇下今日嘅天气状况系点样，着翻适应嘅衣服啦。 系， 又或者使唔使带雨具啊？咁样啦。咁其实天气相关嘅灾害咧，其实而家都好频密啊。即系琴日都有新闻啦，见到啦。咁而最近咧，其实我哋嘅天文台啊。我哋嘅天文台上个月尾同咗呢一个世界气象组织签署一个咧就系备忘录，咁究竟系啲咩嚟嘅咧？就系、是、希望进一步咧可以加强气象嘅合作，系啲咩咧？就系、是、天文台同天文台之间，同世界嘅气象组织启动咗一个咧系恶劣天气嘅信息中心网站，咁提供咗一个更加便利嘅方式啦，去俾大家知道，会唔会有一啲预警嘅平台、预警嘅天气可以更加有效咁样话俾大家知，而从而去保障各位嘅市民咧。咁我觉得有呢一啲嘅唔同嘅新措施，又或者新嘅合作咧，相信本港嘅市民都系受惠嘅。 同埋大家可能会唔即系大家净系留意在香港的天气啦，咁、但系其实天气呢一样嘢咧系全球性嘅， 即 系譬如以尼诺现象啊等等嘅现象咧，系真系全球突然间有呢一个嘅气候变化，咁你都系被影响到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同其他国家有一个联系嘅话咧，相信都系为到大家系有一个便利咯。 冇错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咧系有骤雨嘅，日间系炎热，市区嘅气温最高。是30度啊，而新界咧亦都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雨噶。咁所以大家唔好见只系少少阳光啫。虽然系热，有多云，但系都记得要做好防晒吓。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系低，属于二嘅水平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 ，Mimi 早晨， 早晨， 今日咧就想同阿 Mimi 咧讲一讲一个就系益生菌啊。益生菌咧就好多朋友，特别系家长咧，都好着紧自己嘅小朋友有冇吸收足够嘅益生菌啦。咁亦都有阵时我小朋友譬如病咗咁去睇医生啦。有阵时医生又会开啲益生菌俾佢咧，系俾帮嗰啲肠道咁样噶噃。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对益生菌嗰个嘅了解啊认知咧，就唔算系好深嘅。咁啊，梗系要邀请咧阿 Mimi 同我哋讲解一下嗱，益生菌。我知道是有藥丸的，因為我見醫生開到開藥丸啦。我有陣時見屋企啲小朋友咧，佢哋食又係食啲藥丸級嘅。咁但係 可唔可以喺即係自己本身嘅一啲叫做原始嘅食物上面咧，又吸收到啲益生菌啊？先可以了解咗乜嘢係益生菌先喎，咪咪。 好嗱，益生菌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定義嘅，就係即係譬如世衛都有指出，佢係一定要活性嘅，即係唔可以死咗，係啦。咁佢係活性嘅細菌，同埋同時間你攝取咗嘅話，佢要係喺你身體度提供到有健康嘅好處，佢先叫做益生菌嘅， 係 啦。咁所以咧，有陣時會開始見到咧，啲食物啲有啲寫明有益生菌嗰啲咧，佢會寫活性嘅。咁但係有啲咧，佢就冇寫嘅，因為有啲係喺可能佢係加咗益生菌，但係經過個製作過程。高温處理其實那些菌就死了的了、 啊、 所以到放在你肚子裡就已經沒有那個功效了、 啊、那我吃來做什麼多餘那些米 是啊是啊，所以那些是叫yogurt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的東西吃，但是其實真的只有名字是沒有用途的。 哦，那我很好奇、哦、益生菌如果要是活性的益生菌才有用、嗯、那我既然是要活性的話，那我純粹問那些藥丸、啊、或者那些糖、啊、有寫明是益生菌，那些其實是怎樣的？ 活性咧唔系一定话要佢识喐嘅，其实佢系以 powder 状，即系粉状啊，或者系丸入面嗰啲，你都系见好似系粉状嘅话咧，咁佢、 啊、 都系可以有生命嘅，咁、 哦、 所以就唔使担心，因为譬如我哋焗面包都会加啲酵母落去，咁你都见啲酵母唔识喐嘅，咁当你加咗落去，佢又会发现，咦，佢会起泡噶、哦，会静、哦，咁佢其实系仲系活性嘅，系啦、啊，咁、哦、所以益生菌都可以系以药丸状态。或者是一些即系 capsule 啦，我哋叫都是可以存在佢嘅功效嘅。 系嗱，咁啊，益生菌嘅嗰个功效可以去到边先？系啦，咁系咪即系 功效呢、這个真系要清楚？因为以前嚟讲，成日都讲话益生菌就系好噶啦，咁但系因为陆续发现益生菌对我哋身体免疫系统啊，同埋好多嘢都好重要，咁原来就发现开始咧都要去睇乜嘢嘅益菌做乜嘢嘅工作咁样样嘅，咁就唔系话所有益菌有三十隻擺咗落我身體度一定有好處，其實未必嘅，因為如果唔係針對性嘅話，你都未必享用到佢嘅益處咁樣，就等於好似你話，咦，係咪會有啲天然食品會有咧咁？咁因為其實啲益生菌好多時都會存在喺乜嘢咧？就發酵嘅食品多過天然嘅食品度嘅。 哦，发酵嘅食品上多嘅， 系啦，咁但系我哋特别会讲边啲发酵食品咧，就系、是、譬如纳豆啊，韩国嘅泡菜啊，或者甚至乎而家有啲人话自己整乳酪用一啲叫做 kefir 啊，或者又亦都有啲饮品叫做 kombucha 啊，咁一啲发酵茶，咁佢哋咧都系经过发酵而会产生有益生菌嘅。咁但係咧，我就想講下呢啲咧，就係一啲有益生菌，但係唔可以確定佢俾到你身體有特定嘅好處嘅。 哦，嗱，益生菌我又想即係 clarify 翻少少先。佢本身益生菌係一種嘅菌，定還是益生菌入邊又有好多個界別㗎？ 哇，好多好多好多界別， 係啊， 多到我哋會過億或者兆啊，以上。 唔係嘛，咁多㗎？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真的是很多，但是即亦都因为很多的时候呢，现在有些是已经可以证实到它的医学效用的、 嗯、 但有些仍然都有待重要继续研究，究竟它是不是真的确实有用呢，帮到几多我来做治疗，定是只可以做一个养生保健食品啊咁咯。 嗯，咁如果我益生菌咧，我又常想問多一樣嘢，就係、是、我係真係譬如藥丸嘅好啊，定還是頭先提及過嘅，譬如我喺kimchi 或者喺納豆上面吸收嗰、那個量或者個種類嚟講咧，其實係咪差唔多噶？ 唔會一樣嘅。譬如好似講 kimchi， 咁 kimchi 都要去睇翻嗰個嘅菜究竟係香港種嘅一個嘅高麗菜啊，定係韓國自己嘅高麗菜，佢嘅土壤、佢嘅水等等，其實佢做出嚟嘅 kimchi 入面嘅益菌係邊種或者咩量都係唔一樣嘅。 哦，咁其實我唔知道，我呢個話係吸益生菌係有益嘅啫，但我唔知道其實佢對我身體係唔係真係有益，其實我係一個unknown嚟嘅。 如果佢唔冇特定嘅话，佢食咗冇害可以养生，佢有一定嘅对身体嘅好嘅，佢唔一定唔坏嘅。咁但係可能有啲人会係肠胃係好敏感嘅，可能容易屙。咁你话食 kimchi 系咪可以帮到呢？ 就唔可肯定啦、哦，或者甚至乎帮唔到噶啦咁咯。 哦，因为头先阿 Mimi 都讲过啦，益生菌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嘅。佢自己譬如 kimchi 或者納豆入面嘅益生菌同根本上譬如我哋醫生開俾我哋嘅咁，可能入面嗰個益生菌都係叫益生菌，但係入面已經係不一樣嘅益生菌咁樣。 對，冇錯啦，係啦。咁、哦、譬如而家好多醫生你都話，咦點解仔仔有陣時會醫生會開啲益生菌？咁譬如可能而家會多咗就係你當服用抗生素時，咁就會有啲益生菌俾你，因為服用抗生素嘅話就會殺咗啲壞菌，同時可能都會破壞咗啲好菌。咁佢就喺想嗰喺嗰段時間度做翻一個調理咯，咁你個腸道就唔會話受到破壞，因為長期可能服用一啲嘅藥物或者抗生素，可能會破壞咗個腸道嗰個益菌量啊，或者益菌嗰啲種類啊咁導致到慢慢失調就唔係咁好啦。 所以我就唔可以咧一知半解咁樣就話到，如果醫生開嘅益生菌，咁啊不如自己又食多啲天然嘅納豆，食多啲 kimchi， 其實嗰個係咁啊兩樣嘢嚟嘅。 冇錯啦，係啦，即係唔夠針對性有陣時就係、是。 明白明白。咁益生菌個功效其实是不是只是针对了这个肠道的？ 是啊，但个肠道譬如我说现在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如果个益生菌量和个种是足够的话，或者就是去到最好效最好情况环境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掌控我们的身体的免疫成 70% 的嘛、 哦、多 在个肠胃度。是啊、哦、是啊，是所以个 guts 我们叫是个健康是很重要。如果我们的肠胃是好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相对亦都會強啲，咁就冇咁容易病咯。 係、嗯，咁所以有啲朋友可能，譬如細路仔嘅，佢成日都嗌肚痛嘅，成日要去廁所嘅、嗯，可能喺個腸道上面咧就需要調節一下，咁啊益生菌就可能幫到佢啦。 係啦，但係要睇下究竟佢係因為成日脹啊，定係佢真係容易會屙㗎、啊，定係佢因為便秘咧咁，咁嗰啲益菌都係可以唔同嘅種類咯、 啊。哦，咁呢個真係要營養師或者醫生啦、啊、去到處理翻啦、啊嗯啊。我又忽發奇想問多一樣嘢，即係除益生菌之外咧，都係叫菌啊。咁呢個菌咧、嗯、就細路仔都幾中意飲嘅，就係、是、叫乳酸菌啊。係。嗱，乳酸菌我突然間因為點解咁問咧？我哋頭先講嘅益生菌佢對腸道好嘅。其实我哋成日睇广告话活性乳酸菌又系对肠道好、啊，咁两样系两种唔同嘅菌啦、啊，定还是其实活性乳酸菌根本就系益生菌嘅其中一种咧？ 你讲得啱，其实活性乳酸菌嘅话都系益生菌其中一种，咁但系都系好多好多唔同乳酸菌嘅，系啦，咁所以都系有佢唔同嘅功效，系咯。 哇，真系听到我都拗晒头，但系我要睇嗰啲文章，佢就咁讲嘅，咁佢哋分享就话活性乳酸菌咧，佢系我哋饮落去啦，咁如果佢真系 OK 嘅，咁对我哋肠道真系可能会帮助到嘅，咁、但系佢系需要喺佢出产，甚至乎喺佢运送储存嘅时候咧，系需要冷藏，因为我见我樽上面咧好多都系写住需要冷藏嘅。咁我有陣時見到啲賣呢啲活性乳酸菌飲品嘅鋪頭，可能雜貨鋪，其實佢都係周街擺嘅啫喎。咁樣係咪即係變咗我哋頭先啱啱環節開頭嘅時候講到就係佢係有呢啲嘅液體喺度，但係入邊嗰啲嘅乳酸菌或者我哋叫益生菌都死咗㗎啦，咁啊發揮唔到作用，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嘅咧？ 我諗你提嗰個咧，我都其實致電過嗰間嘅公司嘅，係啦，因為我知道真係有好多我哋常見嘅會擺咗啲藥房出面啊等等，咁就唔係雪嘅。咁我又打過去問公司，咁公司話佢哋個菌係其實喺唔雪嘅狀態下仍然都係生效嘅，係啦。咁但係即係有陣時確保個質素啊或者好飲啲嘅，確實係凍嘅會好啲。咁亦都有陣時會你哋見啲藥都係啲益生菌嗰啲嘅 supplement， 佢哋都唔係擺喺雪櫃嘅，佢哋、 啊啊、 都係即係要保持乾爽啊等等，都有佢嗰個功效。咁所以其實每一隻菌可能佢哋能儲存嗰個嘅温度係幾多都會有分別咯。 哦，咁啊 ，Mimi 幫我解開咗好多迷思啦，因為我真係見到佢後邊嗰個成日寫住話咩需冷藏啊，咁但係我見真係喺街嗰度有陣時都真係就咁擺喺度啫喎。咁嗰啲我話搞到我唔敢買。哦，咁啊而家就知道佢嗰個到底情況係點樣啦。好，咁啊瞭解曬啦，希望聽眾都係一樣咧明白咗對呢一類型嘅益生菌嘅知識啦嚇，咁啊大家可以自己選擇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拜。 唔該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台湾花莲发生强震，多座建筑物受损，北滨街局部倒冧嘅大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琴日下昼开始清拆，连夜进行工程。至于喺轩源路嘅天王星大楼，有视察过灾区嘅立法机关人士话，由于涉及伤亡个案，需要等待当局勘察检验之后，先至能够开始清拆。他又说苏花公路损毁严重，至少几处发生大面积山泥倾泻，要等到抢通之后才能够确定有没有民众被活埋，相关路段恐怕两至三个月内都难以打通。报道说当局人员在交通受阻的苏花公路崇德惠德隧道内清除落石之后，在停车场发现一部车被石击中，车内一个男子死亡。至于太鲁阁景区德卡伦步道，有人被落石击中，伤重不治。太鲁阁精英酒店员工坐巴士返工途中被困九曲洞，部分人昨日傍晚已经徒步返回饭店报平安，其他人的情况要等到公路部门抢通之后才能够确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广西和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长沙伦塞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正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新发展为老挝等周边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提供新动力。他说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日益凸显，双方要着眼长远发展，进一步便利口岸通关，加快区域联通，共同擦亮这一块金漆招牌。中方愿意和老方加强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协助老挝经济社会发展，双方要合力打击跨境犯罪。伊朗总统莱希谴责西方国家继续支持以色列。莱希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通电话，报道说他批评西方国家明知以色列不遵守人道主义和国际原则，仍然继续提供财政、武器等方面的支援。巴沙尔就说以色列继续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实施侵略和犯罪，违反国际法，强调叙伊双方都认为以色列扰乱地区和世界安全、和平和稳定，有必要就此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在华人地区咧，好受欢迎嘅呢张艺兴啊，再加埋今年29岁嚟自美国三藩市嘅创作歌手 Love 第一次嘅合作 Run Back to You。都话咧非常之洗脑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中游位置第5位啊！ Lee and Love 的新歌 Run Back to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嘅少女心要爆啦！ 开始创作呢首作品 ，Gigi 已经有一堆嘅画面喺脑海出现，其中包括好多佢认为心目中嘅浪漫情节，譬如用糖纸接心心，只要睇佢自己执到嘅呢个 MV 咧，就可以一窥佢嘅少女心。作曲填词张曼芝，编曲 Nick Choi， 监制李一丁。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在夜梦拥吻里过电， 过电张曼芝。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谦 for 云如暗号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系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啊，咁直播室入面呢有阿欧啦、Vicky 啦同埋船仔喺度嘅。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嗱、即係清明节好少话叫做假期快乐㗎，因为都系即係叫做扫墓啊或者神翁追远嘅事一个时间咁样。咁但係呢成日都话有一句老说法呢，就有啲乜嘢留返拜山先讲。今日呢节目呢就想同啊 Vicky 啦同埋船仔倾下偈。倾下偈啦。原来数手指呢，你加入咗咧神光嘅团队咧，已经有一年多嘅时间，一年零三个月啦。我大概计到就 是、差唔多，真系 系啊，一年零三个月。好啦，系时候咧问下你哋，觉得做神光最开心同埋最辛苦嘅一件事，嗱，纯粹分享嘅啫。咁、每个工作都有苦有乐啦，系咪先？即系你就算系啲上市公司啲 CEO， 都系有苦有乐噶。可能个乐趣就系咧，可以管理团队，个苦处就系日日要出去食饭应酬咁样，系咪先 ？OK。Vicky， 不如你讲先啦，有啲咩苦与乐咧？你觉得做神光， 先苦后甜先啦。 梗系啦， 因为加入咗呢个团队之后咧，放弃咗好多一啲嘅 夜生活系嘛？哦，你旧时有咩？你旧时有咩夜生活？睇你个样子都乖嘅。 唔系，因为就会多，应该话少咗好多同朋友出去食饭嘅机会、哦。因为如果假设你我净系翻，譬如一至三咁样啦，咁我星期日一二咧，其实都唔会夜瞓嘅。 嗯， 系啦，咁。 因為你想規律一啲啊， 係啊，想規律一啲啊。咁去到星期四五六咧，你又唔可以去到好夜，你頂籠都係去到十點幾。因為如果你太夜，其實你個人都攰。 係， 就算你出席咗咧，你個人都已經我要需要見啊，係啦，要翻屋企啦。 見 friend 係嘛？ 係啦係啦， 見下周公咁 啊，見周公啊。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會係加入咗之後一個好大嘅變化啦。係。咁你話得著咁啊，得著梗係更加多啦。我覺得係充實咗好多自己，了解多咗唔同方面嘅知識咯。有陣時以前譬如睇新聞，你會有好多資訊覺得無傷大雅啦，唔關我事啦，碌過就算啦。但係而家就會好想見到，這個標題唔識喎，反而更加會撳入去睇，究竟了解咗係啲咩嚟，然後同大家分享。 同埋再上網揾多啲資料咯，因為有陣時，譬如我哋朝頭早打報紙，我估啊船仔 Vicky 都會啦，即係打報紙睇到好多唔同新嘅資訊。咁嗰啲資訊咧，其實就唔係報章嗰個內容就已經充足嘅資料，要上網揾多其他嘅資料，旁敲側擊去補完。翻嗰个叫做新闻事件咯， 系啊，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咧就系考验到自己嘅手脑协调， 手咩啊？ 手脑协调， 手脑协调 系啦， 你个脑同个手唔协调嘅咩？ 咩眼耳口鼻所有嘢， 眼耳口鼻都要添啊！ 系啊，你谂下， 唔系口系关事啊，你开麦点都关个口事啊， 个鼻要呼吸忍住。咁 样 OK， 总之就系你又要望住个钟，你又要望下份稿，你又要望住个 panel， 哇！阿晒运我又，即 系 嗰样嘢以前系唔需要咁顾嘅，咁但系而家就好似所有嘢都要好集中精神。如果你望得个钟嚟，又睇唔到份稿，然之后又唔记得揿个掣 play 首歌，即 系 有好多嘢同步发生。 系 multitasking 咯，即系你话做电台就并唔能够俾你照要专心做一件事，成日都好多前辈讲话，喂，专心做电。电台专心做电台，系嘅个心真系想专嘅，但系咧，其实做电台咧，先系令到你咧个专注力失调症有机会爆发，因为咧你呢边咧又 Q 紧碟，嚟紧又想播只咩歌，跟住咧手机啊睇紧一个新嘅题目，跟住咧偶尔啊有啲资讯咧又会突然间有张纸递入嚟俾你啊，跟住咧手机咧又会着咗一啲天文台嘅一啲新嘅消息，可能你又会想 update 一下，或者想喺大气电波讲啊，跟住咧又要讲。讲下啲歌词八卦嘢啊，又要讲下即系头先个题目应该点做啊？我好似咧有七八样嘢咁样处理紧，我唔知船仔有冇同感啊？其实即系依家做咗，譬如年几嘅时间嘅晨光第一线吓， 我自己就觉得系真嘅，系多嘢做嘅。即係比我想象中越嚟越多啦，可能亦都覺得我哋多啲經驗啦，開始就更加多嘅一啲訪問啊，或者唔同嘅 segment 都交咗俾我哋做，咁係開心嘅。即係第一就係好似啊，都幾有，都叫做有啲能力咯，可以喺度坐喺度，起碼 op panel 啦咁樣。咁另外一個開心嘅位咧，就係真係識多咗好多唔同職業嘅人啦。即係譬如我喺學校，我咪淨係識老師啊、同學咁樣啦。咁個眼界係唔夠闊嘅，咁做咗晨光之後咧，個眼界真係闊咗好多啦，識多咗唔同嘅人，同埋你自己都要有一樣嘢叫 active learning 啦，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被動學習啦，我自己要去吸收啊，咩都要揾下，譬如轉頭話你知嗰啲心理學啊或者科技嘢咧，特登揾多咗勁多唔同嘅 news 啊， 我都覺得啲 gadget 嘢咧，本身我以為船仔唔係識好多啦，咁原來你真係唔係識好多，不過你從住呢個環節你就會去叫揾多啲唔同關於 AI 啊、人工智能嘅一啲資訊咯，咁我覺得其實都幾好喎， 越嚟越開心咯，所以亦都會好似識多咗嘢喎咁樣啦。咁另外攰個位就係好似 Vicky 咁講啦，我就冇犧牲到嘅，係我照去嘅，不過第二朝我就會好眼瞓，我就要用其他嘢去續命啦咁樣。 譬如咖啡啊、茶啊咁。 茶咯，主要用茶嚟續命啦。咁另外一個我覺得辛苦啊。冇啊，就係要剪多啲袋咯，即係剪底呢個，不過工多藝熟啫。係 啊，呢啲都係我估入職做電台咧，即係兩位從業員啦，有一年多嘅時間一啲點點滴滴啦，亦都係一個即係叫真心嘅分享。咁我喺旁邊觀察都覺得你哋係成就解鎖啦，我可以用呢四個字啦咁樣。無論係 on panel 啦、做訪問啦，以至處理一個題目嘅控制啦，可以話係咧越趨成熟啊嚇。咁啊，亦都係好，我自己都覺得好感恩嘅，好感恩嘅一件事就係、是、我係見到你哋都成才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每件事如果你要雞蛋裏挑骨頭實。 会有啲瑕疵嘅，实有啲改进嘅地方。喂，今时今日我自己做电台，我都觉得自己有好多做得唔好、不足嘅地方啦。咁有不足先系进步嘅原动力嚟噶嘛，常言道。咁所以都即系寄望我哋晨光团队可以即系有机会越做越好啊！正所谓。即係又呼應翻個題目，有咩留翻拜山先講。所以咧，清明節最好係講呢啲噶啦，即係講翻啲啊，大家對於個節目嘅睇啲睇法啊，或者點樣處理個節目啊，點樣可以再做好嗰啲咯。喺個團隊入邊，其實我發現自己都係每一日都有帶到俾聽眾唔同嘅感覺啊。即係譬如有加明嘅時候個感覺係點咧？冇加明嘅時候感覺係點咧？同小白講體育嘅時候，講踢波嘅時候個氣氛係點咧？啊，同兩位少女依家坐喺直播室做節目嘅時候，自己要點去調節咧？呢啲都係屬於我過去一年我自己學習嘅啲嘢咯。咁當然啦，即係聽眾朋友一定覺得，喂，唔係啊，見你嘅輸出都好穩定啊，好似日日個氣氛都好高漲啊，好開心，好正能量啦。呢個係背後。幾位唔同嘅主持人喺背後都有落一啲苦功啦，或者都有好認真去操作呢個節目啦，咁希望即係嚟緊再做好啲啦，咁樣即係都當一個叫少少嘅檢討啦，亦都透過大電波去容讓聽眾了解到，喂，原來Vicky 平時係用幾多時間去準備喎？啊，原來船仔平時都雖然佢唔係一個好 gadget 嘅人，但佢都會好去認真去 study 呢啲譬如新嘅科技嘅資訊，透過大電波去分享咯。咁呢個都係我覺得哇！依家晨光都係包羅萬有啊，乜嘢都齊㗎啦嚇，咁即係可以話係講。冇乜投诉㗎啦，係啊，如果你都继续要有投诉呢，你就私底下 DM 同我哋再讲。因为呢有阵时听众都好好㗎，有阵时有啲提醒，譬如啊讲嘢有啲口误，譬如某啲主持人啊讲错咗喎，有啲字眼，或者我乱粒有啲球员认错咗喎，唔系嗰个球员啊，系另一位球员啊，咁佢哋都会自己 DM 我，咁我通常都系从善如流啊，会同佢哋讲话，哎，多谢晒你啊，真系有阵时呢一个人呢睇唔晒咁多嘢，有阵时呢话一流慢啦，有阵时咧年纪自己都大啦，咁开始眼蒙啊，睇错嘢啊，咁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咁不过嗱，你话讲到投诉，当然越少越好啦。但系调翻转头，今日咧想讲呢个新闻咧，就系嚟紧啦，即系即将咧就会去发生噶啦。咁啊早两日嘅，咁啊房屋署咧就向超过250,000个租户咧派发呢个富户政策嘅申报表。咁啊租户咧需喺咧今年五月底之前咧交回啊吓。咁如果咧有租户咧滥用公屋咧，或者咧违规嘅话咧，就会禁止呢个租约啊吓。咁啊房屋署署长咧亦都有讲啦，话会设立呢个3,000蚊嘅。好似好市民奖咁嘅奖项呢，咁就即係睇下搵到啲公屋富户出嚟喎。 係呀，我都睇到话佢话3,000蚊可以收返间公屋呢，真係一间几抵做嘅生意嚟㗎。係 啦，呢个罗局长讲。 冇错啦，冇错啦。 罗局长真係好新颖啊，我自己讲嘅。 但係佢又真係讲得几啱 嘅。同埋有阵时你去到啲公屋停车场，有阵时都係名车林立。我以为睇緊啲名车展咁样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三个都唔系住公屋，咁又唔系想话即系将大家嘅公屋完全抹杀晒嘅。不过想政府嘅资源有更加好嘅分配啦，即系想该住嘅人住啦。如果你话大有钱佬嚟嘅，原来月入成十几廿万嘅，咁你都即系呢啲公营房屋，你俾啲有需要嘅人啦， 腾翻个空位出嚟。 你月入十几廿万。你去住私人楼啦，即系咁先可以令到个社会个流动同埋资源可以分配平均一啲啦。咁咧，公屋都有个扣分制度啊。咁你其实咧，想用多啲时间咧，同阿 Vicky 同埋船仔咧倾下，你哋有冇试过啲邻居啊，系超差嘅咧？即系咩叫超差咧？即系佢根本系好难去相处啊，甚或乎咧，即系要最后要报警求助啊，或者咧拍佢门啊。即系话你可唔可以点点点点点啊咁样？你觉得即系作为身边嘅邻居最 annoying 嘅第一二位嘅一啲行为系啲乜嘢咧？ 嗱，我由细到大咧，到自己搬咗出嚟住咧，我都觉得好幸运嘅，就系、是、我隔篱邻舍都好好嘅啲关系。但系我真系遇过有一个朋友咧，我去过佢屋企食饭咧，哇！嗰、那个邻居系真系哇，冇谂过系可以咁差嘅啲关系。 做咩啊？做咩啊？ 系乜嘢咧？其实只不过咧，佢就住私楼嘅。咁你出 lift 之后嗰啲范围咧，其实乜都唔摆得啦。咁、其实佢哋喺个门口咧，都唔系摆咗啲咩，只不过系有一格嘅嗰啲 单车， 唔系单车，再细部啲嗰只 摆送车， 唔系 嗰啲滑板车。 滑板车 yes， 系 滑板车， 突然捞唔到嗰架滑板车，就咁折埋噶喎，折埋摆喺佢自己个地毡隔篱啫，冇阻到任何人跳通道，其实真系好即系占好少位嘅啫。 但系好似有啲私人楼或者有啲居屋旧时都唔俾摆呢啲嘢， 我都俾人收过张地毡啊，即系咧 地毡都收，唔系话 系啊，新年咧你咪个个都摆张红地毡喺个门，同埋之前疫情啊嘛，咁你都硬系觉得我冇理由将张地毡摆喺屋企入边啊，我都要抹一抹只脚我先敢入屋啦，佢收。 吓、啊、真系噶， 系啊，仲叫我落去拎翻，即系我哋唔攞咯， 梗唔攞啦， 我哋拉嚟做咩？唔攞咯。 嗱，地毡咧，我自己觉得可以望开一面嘅。嗱，但系你头先话到咩单车啊、买送车啊，或者嗰啲 滑板车， 有机会即系你话走火警嘅时候，即系你话影响 到 个逃生路线。咁呢个我理解。 系啊， 地毡啫， 唔系我张地毡仲要唔喺走廊嗰个位嘅，即系我哋成嗰度咧都唔知两户人。即系好似系 一梯两火咁， 好似系啊，都俾人收。诶，但系我嗰个 friend 咧唔系啊，佢唔系管理处投诉啊，佢系隔篱邻舍投诉啊，冇阻到佢，又冇嗨到佢又成，咁佢就系投诉咯。佢仲要每晚九点都会叫楼下康间上嚟同佢讲，叫佢攞翻入去。 点解咧？系咪觉得自己冇得摆，你都冇得摆？ 应该系。 系啦，咁佢哋有沟通过嘅，我个朋友，因为始终你滑板车呢啲喺出边街啊嘛，咁我又唔系寒晒成个压晒成条路，接埋其实都系打洞挨落个角落头仔度啫，咁样，咁但系都唔得啦。跟住佢就每晚投诉，咁我觉得如果搞到咁差，邻里关系就唔系咁好咯。 我都试过咧。要報警求助啊！上邊咁你都知道，我哋頭先咪講咗好大段話翻晨光嘅，咁我哋都係五六點大概都起身啦，咁夜晚黑期待，即係最遲十二點都瞓覺啦。咁我條線喺十二點嗰度，我唔係特別早瞓嘅人嚟嘅，我真係試過咧嗰陣時疫情期間啊，疫情期間咧可能啲朋友仔冇得出街做運動啊，因為大家即係。 十二点喺度打篮球， 十二点咧上边咧啲僆仔喺度拍波同埋跳绳咯。 Oh my god！ 系啊，因为点解我知道系跳绳同埋拍波咧？一开始去跳绳先入，嘣嘣声，系嘣嘣声，好夸张。咁我咧就真系忍唔住咧，叫管理处去搞，跟住管理处咧就话爱莫能助啦。吓， 点解十二点都爱莫能助？ 系啊，佢话。因为佢唔开门啊，嗰个人 咁衰啊， 同埋佢系一个外籍人士嚟嘅，即系唔系讲广东话啦。咁我冇特登考究佢系乜嘢人种啦，或者姓啦。咁根本完全都唔理。好啦，跟住咧，真系报警求助咗一两次，跟住到第二次咧，佢竟然咧好似即系叫做对抗咁样，佢就打篮球咯开始。 唉， 哇！我真系觉得好唔开心啊，嗰段时间。只能够默默去忍受咯，跟住好彩 佢搬， 佢系租客嚟。 Yes， 哇，其实咧有阵时咧，你面对呢啲邻居咧，真系你其实唔系好够去斗噶。最后咧都系期望佢走。 因为你都系一个斯文人咯，因为我知道有人系会用震楼神器噶咯。 我知啊，即系内地嗰啲喺淘乜淘物淘嗰啲，唔知嘈翻 上去嘛。 其实咧，我真系好。觉得冤冤相报何时了？喂，我想瞓觉啫。其实我都系再重申多次，我唔系一个特别早瞓嘅人。 你又唔系九八点八九点， 即系我唔系嗰啲。同埋咧，私人楼咧啲楼咧真系好薄噶。 十二点真系唔得啊！我觉得 真系救命。 你都系真系十，其实十一点之后都已经唔可以咁样嘈法啦，系 咪？ 我而家朝头，我哋咪凌晨翻工嘅。其实咧，我有阵时闩门咧都惊嘈亲隔篱屋咧。闩门嘅时候都拆翻锁匙，系拧翻嗰个位先慢慢闩。 我隔篱咧曾经有两三户咧都系咧嘣一声噶。咁我哋啲楼层咧有一梯唔多火咁样咧。变咗对面，其实佢嗰户人咧都喺好远噶啦。佢成日咧好中意咧扮门噶，咁佢一扮门咧，成条巷都会听 到晒噶啦。 咁又醒咯，唉，所以有阵时希望即系虽然今日清明节唔可以讲清明快乐啦，但系清明节都希望，唉，大家即系啲邻舍关系都搞好啲啊。 系啊， 如果唔系都真系。好难受啊，所以希望今日都大家扫下苦啦啊！ 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来自 Jenny 的 Dave。 晨光第一线，船仔。 清明节咧，大家一定会系买下烧味啦，去祭祖啦。 我好中意食烧味。 系你中意食啲咩烧味先？ 我中意食烧腩仔。 哦，我都中意，但我自己咧更加中意就系食呢一个叉烧啊。 系。 唔知点解，我觉得 你要唔要带肥猪肉先？ 要，一定要有， 即系半肥瘦嗰只， 冇错， 系啊，最正， 咁样先系正嘅。但系咧，而家我都觉得，我希望听众都可以推介一下边度有一个好食嘅叉烧。最近啲叉烧有啲瘦。 最近你食嗰啲啊？ 系 试下自己整啊！ 哦，自己整嗰啲又唔同、啊，真系 系啊！ 系爹哋，我爹哋都有自己整嘅，系真系特别好食嘅。同埋如果烧烤嘅时候咧，烧一啲圆粒嘅叉烧粒咧，系非常之好食嘅。 嗯， 咁除咗讲下呢、這、一个大家中意食啲咩嘅烧味之外咧，嗱，如果清明节大家都系会系有祭祖嘅情况下咧。海关亦都放蛇啊，去睇下咧唔同嘅烧味铺有冇一个叫做呃秤嘅情况。 系 咁结论咧就系海关官员咧就扮顾客啦，咁去试下买啲烧腩仔、叉烧等等嘅烧味咧，发现有七间嘅烧腊铺咧，其实系有呃秤嘅。 哦， 系啦。 但点呃秤咧？ 嗱，主要咧就唔系话佢哋个榜有问题，系佢口头上收多咗你钱。 哦， 即系可能咧，而且系同实际重量相差最多嗰个咧，系有 20% 嘅，咁即系多收多咗你$37到啦。 嗯， 系收我都觉得几多，$37喎。 系咯， 好多嘢都可以买多盒，得唔得咧？而家难啲讲啦，系啦。咁但系咧，亦都系其实海关咧喺上个月18号咧，分别喺唔同嘅地区啦，好似系黄大仙啊、北角啊、长沙湾等等嘅地区咧，去巡查咗67间嘅烧腊铺啦。咁结论咧就系有7间铺头系有呃秤嘅，同埋俾一个实际重量宣称咧系轻咗7.5去到20%，相差嘅金额咧就由3.43啦，咁都 OK 嘅3蚊咁样。咁但系咧佢最多咧头先讲到嘅37.69，咁而最多嘅呢一啲烧腊铺咧就系唔系集团式经营嘅，多数咧都系个体户嚟嘅，咁系口头方式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你商户咧就记得啦，商品说明条例讲到明，同埋呢一个到量行条例咧，亦都系规定咗咧，一定要根据翻个重量去供应货物嘅。咁作为我哋嚟讲，我哋可以点做咧？其实拣翻一个信誉良好嘅商店去买啦。咁而且咧，睇下嗰个商店会唔会系有嘢遮住咗个榜啊？等你睇唔到，揾一间咧唔会遮住个榜嘅商店，睇清楚咧佢个重量，然后如果有怀疑咧，系可以举报海关嘅。 哦， 系啦，咁同埋大家如果系清明节，究竟系边一度有啲好啲嘅烧味铺咧？不妨咧试下喺我哋嘅社交媒体，亦都可以推荐俾各位嘅听众啦。咁所以希望大家清明节嘅时候咧，唔会买到啲呃秤嘅烧味啦。 晨光第一线，阿 O。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就系清明假期啦，即系俗语有话留有咩留翻拜山先讲咁。我同 Dicky 咧就唔系讲嗰啲客套说话嚟噶，不过今日咧就可以倾下个楼市。早晨啊，黄德基先生。 早晨啊，你头先个开场白我唔知点接，不过咧就孝子贤孙咧登高制度咧就 系 应该做嘅事嚟噶。 系啊， 但系咧我哋个港股咧我都希望登高吓，就越升越高呢个都我谂都系。即 系 大家嘅主观愿望啦， 系咁啊！通常有好少讲清明快乐嘅咁多，所以即系所有嘢都快上啦。咁啊，港股亦都系快上啦。咁啊，楼价升翻啲，啲业主又开心啲啦。今日咧聚焦啊，同 Dicky 咧就讲下楼市啦。我记得咧上年年尾啊，即系2023年嘅时候咧，咁啊 Dicky 就话啊，如果2024年咧，美国方面咧有望减息嘅话咧，咁啊香港嘅楼市都有机会回稳嘅。咁啊，Dicky 亦都预测成功啦。咁啊，香港嘅楼市亦都有回稳，甚或乎报章系咁形容嘅小阳春。咁因为见到啲新盘咧都有排下队睇下楼，甚或乎有某部分嘅新盘亦都系有翻嗰个叫做超购嘅情况出现咗啦吓。OK， 咁啊嚟到香港。2024年的第二季啦，楼市的展望又是怎样呢？ Dicky 交给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麻 烦。好，咁我想讲到楼市呢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果断地呢全面撤立，咁呢个呢都是必须亦都是对于楼市来讲呢一件相当之正面的事。我想很简单形容个概念呢，我想大家就会明白的啦，就是说什么叫做撤立呢？其实撤立就是说呢，即是大家无论买和卖呢都唔會有太多嘅疑慮同擔憂啦，因為過往有辣椒咧，哇，雙倍印花税、買家印花税、各類型嘅印花税啦，咁就令到譬如話買咗一間又買唔到第二間啊，即係專才咧又會可能有好多啲擔憂啊，即係唔使俾咁，但係即係第日又俾翻啊嗰啲咁，咁所以好啦，全撤辣之後咧，市場當然唔係即時話哦全面上升啊。樓價大幅回升啊，唔係咁嘅情況嘅，甚至乎有啲二手嘅交易咧，其實都係即係新低啊，甚至乎媒體嘅報道啦。當然媒體嘅報道梗係會揾一啲所謂嘅吸引眼球嘅一啲情況啦，譬如話個交易嘅價格明顯低於嗰個估值，咁佢梗係會攞出嚟講噶啦。咁所以大家一定會睇到呢一啲。咁但係其實亦都唔可以忽視有幾點嘅因素。第一就係話當全撤立之後咧，市場嘅交投咧大幅增加，呢個都係我曾經預測過嘅情況嚟，因為撤晒所有辣椒之后咧，呢、這、一个嘅大量嘅成交金额咧，即系同埋成交嘅宗数咧，就系反映得到市场嘅释放。嗱，即系话最紧要有成交啊，无论佢升定跌都好。因为如果个成交系完全系非常之低或者系零甚至胶着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个系一个咧失效嘅市场嚟嘅。即系话当时嘅市场并不反映实际上。即係投資者或者係投機者對於樓市實際上嘅睇法，因為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即係左右住佢哋買賣嘅決定。咁好啦，咁所以咧大家會見到全撤立之後咧，成交嘅宗數咧係大幅咁樣回升嘅。咁同埋咧，如果你話講到即係唔好講多啦，就係講過去嗰、那個即係復活節嘅假期啦。當然咧，大家會話，好多人北上啊，好靜啊嚇，即係又唔塞車啊，跟住咧嗰啲某商場仲要係免費泊車幾個鐘，吸引你去免費泊車啊，咁樣無所不有其極啦，去吸引啲消費者出翻嚟。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話，淨係講緊一手樓嘅交投喺復活節嘅幾日嘅假期咧，其實都有成即係200多宗嘅，比起舊年同期咧係多咗成兩倍幾，亦都九年以嚟啊嚇呢日嗱唔係龍生肖嗰個九，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個九， 係 九年以嚟咧係最旺嘅一個復活節嚟嘅。咁所以反映到啲咩咧？咪就係話當而家全撤立之後咧，大家就會計數啦。咦，即係有一個物業嘅以往嚇買第二個物業就要諗下屋企人有邊個名未用嗰啲咧，咁而家唔需要有呢啲擔憂啦。咁所以可能有啲父母真係嗰啲24孝老豆阿媽啊，要買層樓俾啲仔女啊嗰啲，咁你咪可以出嚟買咯。咁所以而家喺呢刻咧，就當 譬如個別啲發展商，佢真係有一區，例如即係都可以講咧，因為都係新聞啦，都係上市公司，譬如長實集團，唔好講嗰個樓盤名啦，但係大家都知，即係黃竹坑站上蓋啦，同埋港鐵即係一齊即係發展嘅呢個樓盤，咁啊推出嚟嗰、那個即係佢哋發展商形容為一個即係鬧底價啦，而且佢都比之前嗰兩期係明顯地低啦，第一批嘅尺價，咁係真係吸引到一個好誇張嘅一個嘅。即係話所謂嘅入票嘅喎，即係講緊12,000+啊，根據即係啲媒體嘅報導啊，超額係成40+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反映得到就係、是、當即係市場即係有一啲譬如話真係定價係略為比即係同區係可能係有個吸引力嘅時間咧，係真係會釋放咗好多啲購買，或者係即吸引咗好多原本想置業或者買樓嘅人咧，係走翻出嚟。咁所以其實從呢幾點嘅角度去講咧，亦都有機會係意味住咧，第一即係香港嘅樓市咧都有望第一短期見咗底啦。但特別係我講緊係住宅物業啫 ，residential 啫，就唔係話商業。咁而第二就係話當明顯地有折讓嘅時間咧，係睇得到市場嗰個承接力同個購買力係仍然喺度嘅。即當然大家都會明白就係話，樓市影響嘅因素有好多嘅。即係當然今日我哋可以再詳細講啦。市場嘅氣氛呢、這個最主要啦，利率嘅預期都係好關鍵啦，甚至乎供求嘅關係啦。供求當然就係講緊就係新樓嘅供應量，潛在嘅發展嘅未來數年嘅供應量，同埋整體嘅需求呢幾方面嘅因素，當然都會係非常之關鍵。 嗯，咁啊 ，Dicky 啊，我又想问下你咧。嗱，上年咧，你都有讲话，哇，香港咧，积聚咗好多纳米楼啦，咁啊，可能就去到啲尺价就差唔多成20,000+-30,000一尺咁样啦。咁而且地科系超级细嘅咁样，咁啊，讲紧190+啦，即系早嗰两年嗰啲甚或乎农床盘啊咁样，大家有听过呢啲好经典嘅一啲字眼啦。咁啊，嚟紧你觉得香港楼市嘅发展会系都系纳米化，定还是系都？正正常常可能去翻啲即系大房大厅啊，或者一厅两房啊嗰啲，就比较靠谱同埋合宜一啲咧。你睇法点啊？ 嗱，当然啦，你话讲到开放式啊，得个100+啊，咁就肯定系即系唔理想噶啦吓。一个咁样嘅居住环境，甚至乎即系因为过往啊吓。曾經因為樓市的辣椒啦、按揭的成數啦，導致到就係大家簡單啲一句啦，借唔到按揭。咁借唔到按揭咁點咧？就唯有咧就係、是、買一啲所謂入場費比較低嘅一啲嘅物業啦。咁亦都唔好話造就啦，就逼令啦，或者係即係有意無意啦，就令到啲發展商咧佢哋會將推出嚟嘅物業咧就再間細啲。但係咧，所謂我哋講嘅冧心，即係話嗰個整體嘅成交價格咧。就可以咧，相對地低翻的咁多。咁但係因為過去有幾年咧樓市不斷咁上升啦，就反而造就咗一個好唔正常嘅情況，就係個物業單位個面積越細啦，嗰個嘅平均嘅尺價咧係越高。呢、這個完全係即係唔正常嘅情況嚟嘅。嗱，當然隨住設立以至到即係話銀行亦都放揭咧放寬翻呢一個按揭成數去翻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咁即係對於物業嘅用家同埋即係投資者嚟講咧。佢哋理論上咧借到按揭嘅成數咧就會可以比喺即係設立前咧係為高嘅，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就簡單呢一句啦，壓力測試嘅壓力咧亦都係降低咗，因為大家都會明白隨住美國嘅息口見頂，咁雖然啦即係講緊而家六月定七月減息仲係有啲即係變數啦，因應住啲經濟數據嘅強弱，咁但係息口見頂呢個亦都已經係一個好客觀嘅一個事實同分析嚟嘅。咁所以就算啊美國今年只係得三次減息嘅機會，75个点子，呢、這個亦都已經係最多。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咧，亦都唔會完全係跟足個減幅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息口見咗頂。咁所以之前咧，即係設咗辣之後，金管局亦都放鬆咗嗰個所謂嘅即係按揭嘅成數同埋所謂嘅呢一個壓力嘅測試咧。咁亦都會令到即係物業嘅買家咧，可以即係按揭嗰個彈性係高咗。咁所以我會相信咧，未來嘅物業嘅發展嘅趨勢咧，有機會咧係略為咧係大翻啲，即係話得個100+嗰啲單位咧，應該有機會絕跡㗎啦，因為不合時宜，而且咧市場嗰、那個即係話熱衷度咧係會變成係冇咯。咁所以即係開放式單位呢類型嘅 即係得個百幾尺嘅户籍咧，我即係嗰個息咧，我相信就會係暫停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一啲可能都係比較細嘅單位，譬如一個房咁樣，可能大概280到300尺咧，我覺得仍然都會有一定嘅需求，因為可能兩口子嘅家庭根本真係唔需要住到咁大。亦都好多物業嘅買家都希望可能係一啲比較新嘅物業，但係佢哋可能係即係負擔嘅能力，以至到即使個按揭成數係增加，都未必話可以係好即係借到好多錢去買啦。咁所以簡單啲講咧，我就會認為咧。在而家呢一刻咧，對於嗰個物業嘅即係買家嚟講咧，即係某程度上即係都係會係有利於佢哋去入市買樓咯。咁啊，但係即係你話會唔會係一啲大單位有吸引力咧？咁我都覺得未必嘅，因為畢竟都會同即係市場啊普遍嘅需求，我諗都會係一房啦，大概係200-300尺左右到。而家即係講緊460零到480尺，已經係間到兩房嘅呢一類型嘅户籍咧，即係呢個即係積咧，可能就會比較係即係受歡迎咯。咁當然，你話喂咁啊，換樓啊，再大啲嘅單位啊，有冇需求？咁當然都會有嘅。咁但係睇到未來潛在香港嘅即係新樓嘅供應咧，其實嗰、那個户型都幾多嘅，同埋亦都。涵盖面都几阔咯，而家睇得到。 好啊，咁啊，好似 Dicky 咁样讲咧，咁啊，楼市止跌回升啊，绝对系咧，业主嘅一个解任啦，即系唔使好似过去嗰两三年咁样叫苦连天啊，真系咧，即系扫墓咁嘅样，咁啊，千祈唔好咁啊，轻松啲。 呢啲比喻咧，我都唔知点样去应对。 一年净系可以讲一两次呢啲噶咋，因为咧清明节啊嘛，系啊。 咁同埋头先我都想补充多一句咧，就毕竟咧，其实香港嘅楼市咧，即系。如果你話能夠穩定落嚟咧，呢、這個除咗你話對於業主嚟講係一件正面嘅事咧，我諗對於整體經濟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因為即係如果樓價係持續咁樣即係再下跌咧，一個所謂負財富效應出現咧，就一定係會窒礙經濟啊。整體的消費啊、投資啊，即係呢個都會係一定有影響。當然啦，即係再要分析，譬如話你話啊，即係消費嘅模式啊、北上啊，改變咗好多嘢。咁呢個就只係後話啦嚇。 咁啊，消費北上，我哋聽日可能抽啲時間又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傾下偈啦。因為見到即係過去嘅假期，其實出境嘅人數都幾龐大，而入境嘅旅客亦都唔多。咁究竟點樣可以同舟共濟，撐好經濟咧？咁啊往後嘅集數再同 Dicky 去多講好嘛？好，今日咧放咗假先，唔該曬 Dicky， 拜拜。 上一出裂冇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拿撒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都紧醉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我向奔跑似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没心法。开心可以揀，打一关跌一番，好似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狂欢，打关斗上手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堂，看球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 转再转身， 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披身可挥霍，自由放飞， 紧急应变没心法，心态换转开心可。 Pandora 的 紧急出口一个 紧急应变逃生法。 晨光第一线 Vicky 8:26，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今日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是有骤雨的，日间都是炎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左右，而新界就会再高1-2度。所以今日要去扫墓的人，扫墓的大家，留意住个天气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今天大家应该都会扫墓，刚刚船仔就有讲过了，应该大家会买一下烧肉。 是啊， 有另外一样东西大家都应该会买的，就是花。 冇错，自己咧都有一期好中意行花墟嘅，尤其是新年之前啊，因为新年之前咧花墟嘅花系特别齐噶，即系无论系大棵定细棵咁样啦，而且咧总系会有啲平啲嘅货品出现嘅， 系即系细细束，系啦， 通常 10蚊咁样， 系啦，尤其是我系好中意买好细束嘅兰花嘅， 哦， 我自己觉得系 船仔中意兰花嘅， 我中意兰花，花系咪叫花中君子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好优雅啦，咁同埋咧细棵入边嘅兰花咧，系襟摆过大棵噶，我觉得啦，我嘅经验可能系唔系好识打理啦吓，系啦，咁所以我就系觉得细棵嘅兰花咧，感觉咧就会盛开嘅时间比较长一啲嘅。 嗯，我自己咧就中意风信子，我觉得佢嘅特别系啦，风信子呢几年咧都多咗好多人会去买风信子， 系啊， 甚至喺年宵咧都会见到添啊。 我都有，都系买啲可能得一粒花冧嘅，咁慢慢新年咧又系新年啦、一开咧就开晒啦， 系。 食一条咁样紫色， 好 靓啊！ 佢有多唔同颜色嘅，有橙色啦、红色啦、黄色啦，我都种过呢几只颜色。咁其实最近咧，即系讲开花咧，其实本港近期兴，即系有个热潮啊，就系网购，购啲咩咧？今次原来系网购花喎。 哦， 系啦，咁系点样嘅咧？佢就系去上网去买啦，然后咧佢就会送埋俾你，即系好似平时网购咁样送到你屋企门口咁样。咁可能大概22蚊有20支玫瑰，甚至有啲直播系啦，甚至有啲直播啊，系直播大家去抢购啊。咁其实点解会即系大家会好似有呢个热潮咧？第一价格平啦，即系大家会觉得哇！22蚊20支好抵、啊， 即 系 好似之前情人节咧，大家都惯咗网购嘅，亦都系我相信系差唔多嘅原理，因为平啊， 系啊， 同埋个质素好似都 OK， 系啦。咁第二咧就系种类多啲啊、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叫做外圈染啊，即系譬如你一朵花本身系紫色嘅，但系外圈咧系有红色嘅咁样，咁有一 即系佢染咗色啦， 系啦，有啲特别啲嘅品种，咁同埋咧第三就系、是、都几方便啦，唔使自己去即系去买，唔使自己。去拎佢直接送到你屋企门口。不过我自己咧，其实网购啊，无论系花又好，衫又好，我自己少啲嘅。我中意实体望。 我觉得花咧，尤其是系真系要实体望咧，你先系望得清楚嗰啲朵花个生长嘅方向。 系啦， 咁所以 靓唔靓咧，开得靓唔靓？ 系啦，同埋你可以 feel 到佢个花冧几耐咧。 系啦。所以我都觉得有阵时实体有实体嘅好，网购又有网购嘅好。咁所以如果今日大家去买花，又或者之后买花，都可以留意一下，都有多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由于荃湾线尖沙咀站附近的路轨故障，而家荃湾线列车驶经佐敦站至尖沙咀站路段的时候需要慢驶。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和荃湾站的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话，港铁的人员正是进行抢修工作，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 台湾花莲发生强震，多座建筑物受损，北滨街局部倒冧嘅大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物琴日下昼开始清拆，连夜进行工程。至于喺轩源路嘅天王星大楼，有视察过灾区嘅立法机关人士话，由于涉及伤亡个案，需要等到当局勘察检验之后，先至能够开始清拆。至于太鲁阁景区，德卡伦报道有人被落石击中，伤重不治。太鲁阁精英酒店员工坐巴士翻工途中被困九曲洞，部分人昨日傍晚已经徒步返回饭店报平安，其他人的情况要等到公路部门抢通之后才能够确认。在白杨报道被困的十几人昨日下午已经被救出。以色列政府承认以军空袭导致慈善组织工作人员死亡的事件是严重错误，承诺彻查。以军日前空袭期间，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七个援助人员丧生，组织由一个西班牙裔美国厨师创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批评以色列的解释不充分，亦都不可接受，各方正是等待以方提供更强而有力和更详细的澄清，再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谴责日前加沙遭受空袭导致慈善组织援助人员丧生的事件，欢迎以色列承诺彻查。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外长会议上发表演说，说这次袭击事件表明战争对平民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他又说欢迎英国、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为促成某种形式的停火，以及以政治方式化解这一场冲突所作出的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N 先提翻你啦。关于港铁嘅消息，咁就系由于荃湾线尖沙咀站附近系有路轨故障，咁现时荃湾线列车驶经佐敦站同埋尖沙咀站路段咧系需要慢驶。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同埋荃湾站嘅整体行车时间系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咁同你睇返出面嘅隧道情况啦，咁暂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睇返你一啲关于清明节嘅封路措施，咁先讲大屿山方面啦，东涌道介乎石门甲道同埋渔南道之间嘅一段封闭道路呢，系会系直至下昼六点都会开放俾车辆使用㗎。薄扶林方面，直至到下午五点钟，介乎域多利道同埋碧丽道嘅一段金粟街改为单程南行。香港仔方面，直至到傍晚嘅六点半，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系会封闭。新界區方面，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的五點鐘，橋頭路、銘賢路、和家樓路和和合石墳場內的所有通道都會暫時封閉。屯門爭咀方面，直至晚上七點，通往爭咀靈灰安置所的一段黏灣路會封閉，市民可以乘搭港鐵巴士 K52A 線、九巴 52S 或者是 56S 線前往爭咀。屯門方面，直至晚上的七點，屯門清新徑以及前往青松觀和青松仙院的通道都會暫時封閉。至於將軍澳區，直至晚上的八點鐘，由高超道通往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通道會封閉。另外再提翻你一啲喺青朗公路嘅封路措施，直至到上昼嘅11点钟，青朗公路九龙方向介乎大榄隧道出口至到丁九桥之间部分行车线，咁以及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通往青朗公路之路嘅部分行车线要封闭，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take it show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嚟到清明节啦，不如我哋食嘢食得清淡一啲咧，就一齐食下素食嘅。 好啊！ 好，咁今日咧，我哋食咩素食咧？欧华，你今日会唔会食咩素食啊？ 正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见到 Vicky 船仔最开心。 O K 喎。 今日食乜嘢素食都系开心嘅，因为同你一齐做节目咧，我就安心同埋放心啦。不过咧，嗱，即系素食啊，当然你话今日好多人行正清啊，即系就会食斋啦。即系有阵时上山扫完墓之后，嗰啲烧肉鸡都唔即刻食嘅，咁啊可能整翻盘嗰啲罗汉斋啊，或者调翻转头就系嗰啲素鸡啊、素鹅啊嗰啲会出嚟先咯。咁我自己由细到大咧，中意食嘅叫素嘅嘢啦，都系啲脆卜卜嘅嘢啊。头先讲咧嗰啲素鸡啊、素烧鹅咧，我真系咧好似当薯片啦，或者同啲即系平时僆仔食嗰啲脆卧卧嗰啲嘢咁样食咯。你哋中唔中意食呢啲嘢噶？ 我都中意啊。 嗱，素鸡或者素鹅呢啲咧，我就反而冇咁中意食嘅。但系我咧系唔知点解我屋企人煮斋系真系好好食噶。系啦，我怀疑系佢哋落嘅南乳咧系有啲独特嘅整法，即系佢哋又会落晒粉丝啊、生菜啊、冬菇啊，有时有红萝卜啊等等。我每一次新年咧，因为新年都系会食斋。 系啊，初一啊， 系啦， 初一一定会食斋， 初一初二都会食嘅，开年都会食嘅。我哋咁于是咧，我每一次食咧，我系争住食嘅咯，即系捞饭咁样，我就觉得好开心啦。咁唔知系咁啊，清明节咧就一于叫我老豆，不如又整翻盘咧咁样。 系咁，所以我自己咧最中意其实咧一个回忆嚟嘅，去到初一嘅时候咧食斋啊嘛。我系最中意就系攞呢一个腐乳捞饭啊！ 哦，腐乳 系我永远都会食斋我都食嘅，菜我都好中意食嘅，但系咧就会令我谂起呢个美好嘅回忆。初一就可以食腐乳咁样。 其实咧，依家坊间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嗰啲斋铺咧，俾你食嗰啲咩咖喱斋啊、咩酸斋啊嗰啲咧，其实咧都系爱嚟染咗啲唔同嘅酱汁，其实都系豆粕啊或者豆筋啊咁样。咁有阵时咧，尤其是夏天啦，唔系日日都咁好胃口噶嘛。有阵时热得好夸张咧，食下呢啲酸斋咧、酸冧冧嘅嘢咧，可能亦都会帮到手。第一咧就系咧可以饱肚啦，第二咧就亦都几开胃。可能咧依家今日咧热热地，大家都可以试下食斋。我觉得 系啊，同埋而家多咗好多系自助餐嘅斋店、斋铺啊，系啊，做到好似好西式咁样噶。 系， 好犀利，乜都有得食。 同埋而家甚至系即系唔一定要食中式嘅素食嘅，西式嘅素食咧有好多而家嗰啲叫咩 super bowl 嗰啲咧，入边咩椰菜花饭，之后咧系啦，又加啲豆啦，即系咩地中海飲食咧，即系当然啦，地中海飲食入边咧就会冇咗啲鱼噶啦，系啦。咁呢一款嘅西式嘅素食咧，大家都不妨可以试下嘅。 好啊，咁今日呢一个时间，如果大家唔知食咩好啦，咁又可以试下食下个素食咯。 收起心声，谁听得清？还待雨太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透明，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低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 是我但行的一伙，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 严明熙的透光者。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部分中 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 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今日是清明节，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不过大家又知不知道究竟清明节的起源是几时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매년나감을때함께그려냈으면우리가마지막도네 Now I live through in tomorrow 너와함께내일도매일어느새또지나가버린시간들은벌써그리워지네매번어제는오늘에내일내년꿈꾸게 Now I live through in tomorrow 明节可以话系我哋汉族嘅传统节日，不过原来仲有23个少数民族都系有呢一个节日嘅。而从24节气嚟讲，清明就系24节气入边第五个小节气，亦都系祭祖扫墓嘅日子。原来喺春秋时代，民间已经有吉日良辰、交祀野祭嘅风潮。不过仲未成为一种真正的仪式，反而要去到唐朝开元的20年，扫墓就成为了一种仪式了，还要编入去五礼入面。去到唐末宋初的时候，扫墓的习俗才开始盛行。不过为什么大家都会选在清明节那天扫墓呢？原来都可以从科学角度来讲的。第一就是清明时节的时候，气候开始转暖，雨水增多，花花草草全部都生晒出来，这个时候陵园的墓地亦都需要收葺一下了。第二就是多数因为清明前后都是山清水秀，很多植物都是盛开，所以亦都可以直此去到郊野去踏下青。第三就是可能同我哋要怀念介子推有关，因为佢被焚当日就是清明前一日，而清明前一日亦都正正是寒食节，亦都是因为咁，清明除了有祭祖扫墓嘅习俗之外，亦都有禁火寒食、去踏青、兴农事、踢足球、放风筝等等嘅活动，都是因为咁，清明节作为一种独立嘅节日流传咗落嚟啦。 晨光第一线，船仔。 今日咧就讲下咩叫淡人同埋浓人啊！ 淡人浓人 系啦，淡咧就系淡淡然嗰个淡，或者即系淡啦嗰个字，三点水个字。浓咧就系浓郁嗰个浓， 好 系 啦，浓郁嘅 系啦，冇错啦。呢一个咧就其实系内地嘅一啲年轻人嘅潮语啦，或者叫做新嘅网络用词，甚至系人生哲学咁样话嘅。嗱，讲下咩叫淡人先。嗱，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淡人同躺平有啲似嘅。 哦， 嗱，不过躺平咧系真系咩都唔做噶啦， 系啦。 咁但系呢一个就唔系嘅，呢一个纯粹咧就系降低个期望嘅啫，避免自己情绪受伤。譬如乜嘢咧，一个好好嘅例子嘅、就系、哎呀，今日咧我俾老细降人工啊，即系佢减我人工， 减我人工啊， 哇！嗱，正常嘅你一定好嬲啦，或者话搞错，咁辛苦做嘢。嗱呢个时候咧，如果系淡人嘅你咧，你会点讲咧？就会话。咁啊，唔紧要咯，我去多几次厕所啦。咁我就 因为你扣咗我人工，我就唔做咁多嘢， 我就喺厕所度悭翻啲钱啦。咁就变相地叫做 OK 啦，我唔同你嘈啦，我就淡淡然咁样接受啦。又或者系我情侣同我分手，咁呢个时候咧，如果你又系你系聋人嘅话咧。就是非常之浓郁的情绪、你就会说有没有搞错啊，我对你这么好嘟嘟嘟嘟这样。但淡人就说既然不爱了那就算了不紧要啦。所以呢淡人有少少就是如果以一个很文学的诗词歌赋来讲呢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 哦。 这样想是不是突然觉得哇好像很劲这样、啊。 是不是有些随心啊叫不叫呢 或者是看淡啲啲事嘅，系啦。咁浓人咧就调翻转啦，对一啲情绪咧系浓烈一啲嘅。咁、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有人觉得，吓咁咧其实有浓烈一啲咧，反而你系更加有动力去做嘢嘅。 哦，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问一下 Vicky 啦，有三个方向可以问一下你啊，分别咧就系关于人际网络啦、一啲工作上面同心理啦方面嘅。嗱、头先讲下做嘢先，我自己觉得你应该系浓人嚟嘅。 即系我系好积极啊，系咪啊？ 啊，好蠢啊！ 好蠢， 好中意做嘢啊！ 系嘅，我系好中意做嘢噶， 系嘛？ 我系觉得如果放得太耐假咧，我系顶唔顺嘅，我会觉得哎呀，好似自己好冇用啊咁样咯。系、啦，有做嘢会令到个动力会大啲，积极啲，好似个人生。 咁但系你系唔系嗰啲如果见到你身边嘅朋友或者同事特别努力咧，你系会更加努力嗰啲人咧？ 更加一齐努力咯。我几向往其实 teamwork 我系几中意嘅， 系 特别以前喺舞台剧嘅时候咧，我几中意大家向住同一个目标进发，咁大家就会不分你我 ，OK， 大家一齐完成佢，即系我觉得嗰件事系我喜欢咯， 即系唔系竞争关系， 唔系竞争关系嘅，系一齐成长。 哦，好好啊呢、這个谂法， 我中意呢一样嘢，然后当一齐成功咗嘅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叻啊我哋咁咯。 系嗱，另外一份嗱，如果呢个系工作咧，达人就系觉得喂，如果你身边啲同事好努力做嘢啊，疯狂喺度 O T 咧，佢哋其实都系觉得嗯冇乜所谓啦。 咁唔使啦，你哋做啦。 系咯，你哋做咯，目的就系退休嘅啫，佢哋咁。 你咧？你喺工作上面咧？ 我自己都算系工作狂嚟嘅，咁、但系近年咧，我自己觉得有时又唔需要话去到咁尽嘅，因为咧有时太扯咧，其实系个身体有问题嘅。 系啊， 即系我有时真系唔俾自己休息嘅，我系咧。其实我瞓晏觉系有罪疚感噶。 哦，咁我又好中意瞓觉嘅。 咁但系咧，我都会瞓啦。而家我就同自己讲：，哎呀，休息一下，人都系要休息嘅。OK 啦，冇问题啦。咁同埋咧，有啲人咧，甚至会将呢一个聋人同淡人咧，捞埋 MBTI 嚟讲。系啦，我唔知听众们 复杂。 系啦，唔知听众们知唔知咩叫 MBTI？ 咁但系最简单嘅分法啦，就系、是、头一个字，一个系 I， 就系话你系内向啲嘅 ；E 咧就系冇咁就系、是、外向啲啦咁样。咁有啲人咧捞埋一齐讲。最后咩咧？我发现几准嘅，因为我的 MBTI 咧系 ENFP 啦，咁样，啊 sorry ENTP， 咁、就系外向得嚟咧，个人系有理性嘅判断嘅，咁样啦，就唔系话全部随心啊，但我又同时之间中意直行嘅，佢咧就系、是、个感觉咧就系、是、我外睇落啊，好似淡人，入边系聋人嚟嘅。 哦、 即系我睇落好似所有嘢都冇所谓啦，生活其实系啊，我妈成日都问我，其实有啲咩系有所谓噶？你件衫潮咗冇乜所谓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如果系一啲我着紧嘅事咧，我系会非常之浓嘅，即系我系会非常之着紧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工作方面咧，其实浓人啊，我自己觉得好啲嘅。 系， 即系如果你真系太 hea 咧， 有个目标系咪啊？ 系啊，你要有目标去向前，你先系会有生产力，同埋你先系有一个进步嘅力量。咁、但系人际方面咧，你觉得自己系淡人定浓人咧？ 人际方面啊，人际方面反而我就看轻啲啦，即系淡啲啦。如果系因为我好相信就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都要睇夹唔夹嘅。咁我唔会话啊，我譬如我同船仔原来都真系冇乜共同嘅话题啊，又或者大家都倾唔埋单嘅，我又唔会特登扯住喂唔得啊，我一定要同你做到朋友啊咁、样。我觉得顺其自然嘅人际关系上面系， 其实我都觉得咁样系好啲嘅，因为其实呢一个亦都系。淡人咧就講到話啊，其實佢哋唔中意表面嘅熟絡啊，即係甚至一啲親戚嘅 group 咧，佢哋都希望可以退嘅、 哦， 即係係啊退 group， 因為話其實啲親戚 group 其實真係唔熟嘅、 哦， 可能係即疏堂親戚到係一年都見唔到一次咁樣，咁、但係啲 group 咧永遠都喺度。又或者咧，成日都系維持啲表面嘅友誼 ，hi bye friend、最多嘅 hi bye friend 咧，佢就覺得其實呢啲咧可以冇咗佢嘅，淡淡然就 OK 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關於心理方面啦。其實咧，原來係有啲心理學家咧，咁都係都提出咗話啊，點解而家嘅內地年輕人咁中意講呢一個淡人咧？嗱，其實有人就話係因為。个社会太大压力啦，咁就令到大家非常之惊恐，或者甚至咧系会内耗啊，即系觉得自己做得唔好，成日都闹自己。咁、如果淡人咧，其实系有少少降低咗嘅期望，避免呢个情绪嘅受伤嘅时候咧，反而系可以自我调整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啊，佢都讲啊，嗱。呢、这个聋人淡人咧，只系一个阶段性嘅调整嘅啫，即系话我俾个时间自己慢慢坐喺度谂下嘢，慢慢舒服啲。 系 咁，但系咧，只不过系休息嘅啫。你同其他事物咧系应该有唔同嘅情绪嘅。 系 你受情伤咧。喊咧系正常嘅， 同埋我觉得系睇唔同事件咯，好难话我净系对工作定系浓嘅或者唔淡嘅咁样。我觉得系睇每一件事或者譬如我哋啦，有好多唔同嘅工种，你对唔同嘅工种你都会有唔同嘅态度噶嘛。即系好似对住唔同嘅人嘅时候，我都会有唔同嘅表现咁样咯，系咪？ 系啊，啱。 相处方式啊，我觉得系。 系咯，同埋其实。我覺得就唔係話要逼自己全部嘢睇到所有嘢好輕， 係 即係好似修仙啊！我覺得 其實係要 balance 啊， 係啦， 其實反而兩樣都要有，係啊，兩樣都要有咁去 balance， 即係喺唔同嘅事情上面，唔可以話淨係有死一樣嘢咁樣。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咧，其實亦都係要同大家講一講，有情緒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你唔係話所有嘢我要睇輕，我一定要雲淡風輕，受情傷就要冇事咁樣，唔係嘅。如果你真係唔開心，不妨試下釋放出嚟，唔係話就純粹呢個聾人淡人，只係提供一個方法咧，希望大家可以過得開心啲嘅啫。 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疑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失力无差，神服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闭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只一开口可触发药引，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遇古文，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闻不问。待到你一空窗又自恨无近，无缘分的牵引，连当水泡也兴奋。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林超李群篮球联盟香港区嘅董事总经理尹志远 Ranson 同我哋分享嘅。Ranson 早晨， 早晨，早晨。 好，上集买咗啲片花，就系话讲到体能呢个环节啦。咁啊，如果一啲家长带个小朋友嚟你嗰度学篮球，或者即系好似你教开嗰队小学篮球队咁样，喂，其实个体能训练通常系点咧？我哋细个咧，我就读篮校嘅，个体能训练咧就围住个新蒲岗系咁跑跑跑跑跑，咁咧跑完之后咧，就你就会好气好力噶啦。咁啊，射波走篮，即系一嚟嘅时候就要十球都唔炒嘅。跟住射罚球要连续十球入嘅。如果唔得咧，就由零开始再射过，系咁刻苦嘅、那个岁月。系啦，咁依家嘅训练究竟系点咧？特别喺体能方面，咁交俾 Ranson 多讲啦。 好啊 ，thank you。嗱，当然啦，我头先你讲一个重点，好气好力。 系， 始终咧喺小朋友咧个发育阶段，特别系男仔，你有好气好力。 真係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優勢。 係， 而家我諗好多香港教練啦，可能見到自己球隊入邊可能有一兩個或者兩三個比較好氣好力，可能已經喺前場做一個逼搶。咁當然啦，我哋都要慎防呢一種嘅戰術啦。咁的而且確，我哋啲小朋友咧，真係比較刻苦，即係雖然可能係傳統名校啦，咁但係咧，可能我喺學期初嘅時候已經俾咗啲功課佢哋做，每一晚。就真係每日已經係做一啲 sit up 啊 ，push up 咧我就真係比較少，因為真係怕影響到小朋友嘅發育，咁、我就唔做太多，但係適當係需要嘅，可能做啲 burpees 啊，可能甚至乎喺屋企都會做一啲我哋平板支撐啊，令到其實講真體能係其中一個，第二個係講緊佢哋訓練佢哋嘅意志，佢哋夠膽堅持嘅時候，其實呢個先至係最得人驚嘅一個 爆發力 啊，係啊武器。好強勁。 Vincent， 我想問一下你自己觀察呢一代嘅小朋友啦，其實多唔多嗰啲孖寶啊？定還是跟得你學籃球咧？其實啲爹哋媽咪喺旁邊都係拍片同埋鼓勵咯，就唔會因為太辛苦而 quit 啊咁樣。都其實都少啲呢個情況。你睇法係點噶？可以都分享一下學籃球咧，就唔係淨係教育個學生，其實都係教育家長嘅一部分。 絕對係。 你可以講下，即係用你教練嘅角度，即係你都教過好多唔同嘅球隊啦。第一集嘅時候你都有同我哋講話啊。even 大專嘅球隊你都會去教，依家亦都係有即係阿朱浩嘅光環底下啦，咁又有一個訓練基地啦，即係科學你都好了解，運動科學你都好了解。Ranson 交俾你講下啲心態或者你嘅感受啦， 好啊。其實頭先你講個point 咧係相當之啱嘅，即係因為始終小朋友特別係五六年班考試期，的而且確我哋真係比較著重小朋友嘅升學。因为他的成绩真的可能会很影响到他整个未来。所以的而且确在考试期间我们真的会少一点训练。但在其他的时间其实我们学校的家长呢相当之支持我们整个校队。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们学校啦因为我都带过很多不同的球队啊家长啊去内地去做一些交流赛。哇他们真的非常之支持。哇你想想12个小朋友上内地比赛一队喎。咁你估有几多少家长会跟随 我估即係如果係唔係 single 嘅家长可能两个都佢仲有啲阿公阿婆阿爷阿嫲係咪 ?Exactly, 就係因为成家上晒因为佢哋觉得呢个真係支持小朋友嘅一个部分。咁当然啦现今嘅小朋友嘅家长啦个 time management 时间管理相当之厉害，因为已经唔系再着重小朋友单一方面，可能运动、学业，甚至乎可能会有乐器，甚至乎有啲艺术嘅跳舞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嘢，咁所以非常之 respect 小朋友同埋家长嘅呢一个多元化嘅俾小朋友一个发展。但系我哋啲唔好话我哋啦，香港好多家长都好识分，佢哋都分 priority， 即系可能我真系想小朋友打好啲篮球，真系会放好多时间俾小朋友去做一个训练嘅。 同埋证书都好紧要啦。咁你哋个篮球联盟都有证书课程啦， 绝对有， 同埋对接到好多，即系特别喺湾区入边啦。在灣區入邊一啲籃球嘅基地或者試點啦，我覺得都可能可以喺個籃球嘅領域或者學習嘅領域嗰度做到個互聯互通咯。 絕對可以，絕對可以。 咁啊睇下往後啦，有機會即係因為第一集都有講你哋研發嗰個神投手個 app 都係同清華大學去 crossover， 咁往後可能有啲小朋友又可以去叫做清華大學嗰度睇下啲哥哥係點樣打籃球咧，因為內地嘅大專杯啦，或者叫大學杯。其实竞争好激烈， 好强。 你睇好多依家出名嘅 CBA 球员，其实当年都已经系大学杯嘅风头等。即系你见到啊，譬如某一啲，譬如大王啊嗰啲，其实打学界年代已经系球星级噶啦，即系已经有啦啦队啊，拉晒 banner 咁样咯。 我先讲翻啦，可能喺中学啦，啱啱完咗个精英赛，咁精英赛入边咧有一男一。对女子队咧就上咗内地去参加内地嘅高中联赛，哇！我哋对女子队相当之劲， 系咪啊？ 攞咗第五名， 哦， 系啊， 好厉害， 好厉害！咁当然啦，对传统嘅名校，大家都呼之欲出啦。咁但系我相当之 hip 系啦 hip 咁我相当之佩服佢哋嘅教练同埋老师啦，佢哋真系用咗好多好多心机去不断培训。 佢哋嘅小朋友，絕對 即係又唔好抹殺咗，即係我哋就係睇精英賽嘅成果，或者冇睇到小學嘅一個栽培。我覺得小學嘅教練們都係功不可沒啦，亦都 step by step 啦。咁啊，多謝 Ranson 教練咧，同我哋一連四集。去讲咗咁多关于篮球尤其是教育小朋友一啲基本功嘅嘢啦，科技点样结连啦，以至系往后可能你去完呢、這个 Vegas 嗰度取完经之后又返嚟同我哋又可以分享一下呢， 绝对好、啊、 人哋嘅篮球又点样嘅进步，我哋点样可以学习呢。多谢 Ranson,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落地用少女笔记当过去，随时离家出走，我再次青春期。I'm gonna play, so 我一一处理。是否要跟机？一爬出窗凌空飞驰，粉红色 hoodie 于是并准备巡视，飞檐走壁留恋城市，怀着无聊 pose。 今日同大家讲下咧，近排出现啦港股嘅业绩停牌潮。话说早几日啦，咁啊有65只股份咧集体宣告即日起咧暂停买卖，咁啊数字咧创咗近年来嘅新高啦。主要嘅原因咧就系未能够喺期限之前咧刊发经审核嘅全年业绩，咁啊入边都包含好多只嘅内房股噶。咁啊港交所啊重申啦，致力咧维持公平同埋有序嘅市场，将会继续咧监察市场嘅状况，同埋咧同相关嘅发行人咧保持沟通噶，确保佢哋咧符合上市规则嘅规定，并且咧尽可能啊缩短停牌嘅时间。翻查翻资料啦，上年啊四月首个交易日咧，亦都有59间嘅公司咧宣布停牌嘅。2022年又点睇啊？同期亦都有32间啦。2021年咧，同期亦都有57间。咁啊，港交所咧喺2018年啊修订咗上市规则之后咧，规定如果上市公司咧持续停牌18个月咧，将会有权啊将股份咧除牌嘅，意味住咧呢一次嘅停牌股份，如果未能够喺明年9月底之前复牌咧，将会面临除牌风险。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31。 嚟到4月4号清明节嘅朝头早，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咁啊，星期四嘅晚上当然送俾大家有铿锵集啊。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个题目叫做原始娱乐圈啊。咁啊，讲紧嗰个原始嗰个原字咧，就系元宇宙嗰个元啊。话说咧，咁啊，政府提出咗呢个文化创意产业嘅发展，咁就想将香港发展为呢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啊。特别咧，佢哋想重点建立呢个创科生态圈啦。咁啊，即系咩意思啊？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同埋相关嘅技术，咁啊，推动各个产业嘅发展。咁啊，香港有本地嘅娱乐公司咧，睇准呢个新科技带嚟嘅机遇啊，想将呢个元宇宙演唱会同埋 AI 虚拟嘅歌曲咧，就引入香港市场。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其实喺日本咧，较早之前已经有啲虚拟歌手咧，好红噶啦，真系开咗演唱会添。 系啊， 咁而家系啦，咁啊，而家香港咧都有一啲娱乐公司咧，就想打造本地嘅 AI 虚拟艺人，希望咧就带嚟一啲商机啦。除咗带娱乐之外咧，可以卖下广告啊，做下节目等等。提一提大家，其实我哋港台电视31咧嗰个天气报告 AIDA 咧，都系一个 AI 嘅天气报道员嚟嘅。咁咧其中一啲嘅相关产业嘅结果啦。咁、今晚铿锵集咧，同大家睇下啦，究竟咧将呢啲新科技融入娱乐产业，可唔可以带动到香港文化嘅影响力咧？即系我哋香港嘅文化影响力喺八九十年代咧，可以带到去亚洲好多地方，甚至乎带动欧美都有影响力嘅。咁而家透过呢个 AI 能唔能够令我哋重新可以带动到成为呢个文化火车头咧？咁而业界又需要啲乜嘢支援先至能够保持嘅竞争力呢？嗱，咁今晚七点三十五分铿锵集咧，就会同大家一一探讨一下啦。 我自己咧有朋友系歌手啦，咁佢系香港嘅，咁但系咧佢间公司系积极发展紧呢一个虚拟偶像啊，咁所以佢咧亦都成为咗话系佢公司嘅第一个元宇宙歌手咯。 哇！即系咁，佢会唔会喺元宇宙嗰度开演唱会咧？ 佢好似有搞过，我唔知道有冇搞过音乐会，但系咧佢系特登有个就设计咗佢嘅人样，然后咧就去到做呢一个嘅演唱会嘅。佢话系成个过程几得意，因为真系要佢自己都有份设计埋一份啦。咁同埋咧，佢一路录音嘅时候佢喐咧，其实元宇宙嘅佢咧都喐紧嘅。 哇，好得意喎！ 系啊，咁所以成个过程系得意，佢都话几唔同啊，同佢觉得佢同其他歌手嗰个感觉。咁所以咧，如果系想了解多啲，或者所谓嘅虚拟歌手系咩啦，或者甚至系真系唔系真人啦，直情一个虚拟人，即系好似日本嘅嗰位明星一样咧，究竟系点样嘅发展空间嚟讲，就要记住留意七点三十五分嘅铿锵集啦。去到晚上嘅十点半，有北极系讲啲咩嘅咧？ 嗱，呢个北极咧就系一个全新嘅纪录片系列啦，一睇个节目名就知道啦，系讲北极噶嘛。咁啊，呢个节目咧会从几个方向咧去同大家讲下北极嘅。咁啊，包括咧北极嘅发展嘅历程啦，佢哋原来有原住民嘅，佢哋原住民嘅现状系点啦。咁啊，当然会同大家睇下气候啊、生态啊，睇下当地嗰啲大自然嘅风景啊，同埋原来北极蕴藏咗好多嗰啲丰富嘅资源啊。嗰啲礦藏啊，咁亦都會同大家睇下嘅。咁啊，有人嘅地方係有文化噶啦。咁啊，北極自己嘅文化又係點咧？咁呢個節目咧都會一一同大家探討一下。咁啊，今集啊第一集啦。咁啊，先同大家睇下咧北極俾人類啊發現嘅歷程啊。全仔，你估下啦，北極即係我哋而家住喺北極嘅原居民咧，我哋其實發現咗北極呢個地方咧，你估發現咗幾耐咧？ 發現咗，我估都有500年啩。 嗱，唔讲唔知，原来只系发现咗100年左右嘅。 系啊，咁短噶咋？ 系啦，咁所以呢个发现嘅历程咧，只系100年左右。所以呢个节目咧，就首先会同大家睇下呢100年以嚟，我哋人类点样咧去到怀疑地球最北嗰个顶嗰度咧有地方，到到真系佢哋去不断去探险到发现北极呢个地方，整个历史过程系点嘅。咁啊，另外啦，原来咧北极咧，佢呢个地方咧系覆盖咗地球8个国家嘅，咁呢个节目嘅纪录片团队咧就用咗2年时间啊，去行匀呢8个国家覆盖嘅北极圈范围。今集第一集咧会先同大家咧好快预览一下嘅，之后嘅节目咧就会慢慢逐个国家去睇下咁话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记得留意今晚10:30呢个北极啊。 系、哦，究竟北极入边咧一开始发现啦，因为佢本身系有人噶嘛。咁究竟点解一开始个祖先我哋去到咁远嘅地方、咁冻嘅地方住嘅咧？ 其实他们不知道，总之不知道为什么呢， 是咯，咁冻喎，点解唔出翻去啲平原啊，即系冇咁冻嘅地方咧？ 系咧， 去咯，我哋到而家嘅人类啦，可能十九世纪嘅时候点样到达嘅北极地方？咁如果咧真系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十点半嘅北极北极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九点二十九分嘅朝头早话，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由于荃湾线尖沙咀站附近的路轨故障，而家荃湾线列车驶经佐敦站至尖沙咀站路段的时候需要慢驶。荃湾线来往中环和荃湾站的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港铁人员正是进行抢修工作。台湾花莲外海昨日发生强烈地震，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说，目前公司有11个旅行团，共约300个团友在台北、台南、台中、宜兰等地全部安全，并且继续原有行程。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个月16号会有旅行团前往花莲，四五月就有共6团去当地，公司会密切留意当地的情况，考虑是否要改变行程，主要视乎观光景点会不会同受地震影响的地方重叠。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个节目说，市民如果在地震发生之后才买旅游保险，并且决定继续行程，保障将会不包括地震带来的影响，但是旅行期间有其他意外，例如生病、扭伤等，仍然受保。他建议市民在计划行程之后尽早买旅游保险，以免影响受保范围。台湾花莲海域昨日发生 7.2 级地震，主震过后发生多次余震，今朝再有一次尼克特制 4.8 级地震，震央位于花莲近海。花莲两座大厦严重倾斜，其中一座连夜清拆，另一座因为涉及伤亡个案，要等当局勘察检验之后先可以开始清拆。苏花公路损毁严重，几处发生大面积山泥倾泻，要等待抢通之后先确定到有没有民众被活埋，相关路段或者要2至3个月内是难以打通。灾害应变中心说，截至昨晚10点，地震一共造成9死，过千人伤，花莲灾情最严重。伊朗总统莱希谴责西方国家继续支持以色列。莱希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通电话，他批评西方国家明知以色列不遵守人道主义和国际原则，仍然继续提供财政、武器等方面的支援。巴沙尔就说，以色列继续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实施侵略和犯罪，违反国际法，强调叙伊双方都认为以色列扰乱地区和世界安全、和平和稳定，有必要就此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N 先提翻你啦。咁先讲都系关于港铁嘅消息。由于荃湾线尖沙咀站附近系有路轨故障，现时荃湾线列车驶经佐敦站至尖沙咀站路段咧系要慢驶。荃湾线来往中环站同埋荃湾站嘅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隧道情况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睇翻你一啲嘅工程封路措施喺沙田。 嘅沙田大涌桥路系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封闭。再提翻你一啲关于清明节嘅坟场封路措施。香港仔方面，直至傍晚嘅六点半，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系要封闭。葵青区方面，直至下昼嘅五点钟，部分永德街、永贤街、永顺街、永孝街要封闭，部分永基路改为单程南行，车辆禁止由葵起街驶入永基路。沙田方面，直至傍晚嘅六点钟，介乎油安街至富山火葬场之间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部分同埋部分嘅道峰山路都会封闭。大屿山东涌道方面，直至到傍晚的六点钟，东涌道介乎石门夹道和渔南道之间的封闭通道是会临时开放给车辆驶入的，驾驶人士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周恩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想法，关心他们的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跟他们多些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跟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创未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四月四号星期四红咖喱嘅九点三十七分啊，今日嘅 Morning Call 咧嘅主角就系方太，你好， 早晨方太， 早晨啊方太，今日有啲咩点唱啊？ 想点俾个仔听， 嗯，点解嘅？生日， 佢考 DSE， 哦， 咁真系要鼓励下佢啊， 系啊，见佢都好努力啊， 嗯，系咪日温夜温啊？ 系啊，同。即系成日都唔瞓觉啊， 嗯、 都想提下佢啊，要作息要好啲啊，先有精神状态啊。 系啊，休息都好重要嘅。佢系留喺屋企温书啊，定系出去自修室啊？ 佢去自修室或者翻学。咁头先都车咗佢翻学，温书。 嗯，咁佢几时再考啊？即系几时开始考啊？ 其实佢已经考咗 for oral 噶啦，英文。咁跟住会喺下个十一号，下个礼拜就系、是、第一科主科啦。 嗯，咁所以佢都努力阶段啦，系咪啊？ 系啊，系啊。 有冇话煮啲咩帮佢支持下打打气咁样啊？煮啲咩食啊？ 其实主要煲汤咯，因为咧佢好多时温书温到好夜翻，咁佢就唔肯食，即系唔会我唔食嘢啦咁样咯。咁即系起码有碗汤俾佢，佢就肯饮咯。 哦， 系啊。 啱啊！咧，我嗰时考 DSE 咧，最开心就系妈妈煲碗汤俾我饮。 是真的暖在心头，同埋就是我都要提一提，我身边咧系真系有朋友咧，嗰阵时 study leave 日日都系匿自修室嘅，然后咧系饭都唔食嘅。 啊，嗰只系咁样咯、啊。 哎呀， 佢会净系个，即系因为自修室都会有小休嘅时候嘅，咁佢咪落去买份三文治或者买个饭团咁样咯。咁有阵时我就要炸低话啊，我啱啱去开嗰头啊，不如我搵你食少少嘢，你陪我食啊。咁、佢就肯咯，但系日咁佢都唔肯噶。 哦，咁太勤力啦！因为我嗰位朋友就真系 study leave 咧，就系、咁样唔食饭，然后系话佢完咗 DSE 之后系成日胃痛咯。 我都担心呢样嘢，所以我都想佢成个过程可以身心健康咁样度过咯。 系、有冇鼓励佢可能点样放松下，或者系做下运动咁样啊？ 做运动就冇噶啦，但佢其实中意煮嘢食嘅，咁但系佢其实点解唔留喺屋企温书咧？佢就话有阵时佢会觉得想 relax， 佢就走去整嘢食咧，跟住就会好嘥咗啲时间，佢觉得 哦， 系啊，所以咧佢都冇办法啦，净系有阵时即系。我盡量就唔提佢啦，你唔好咁緊張啊，你温成點？我盡量唔咁樣問咯，同佢講啲無謂嘢咯。 哦，咁方太你好好喎、 啊，係啊，我都覺得好好，你又會過去揾佢食 lunch 啦，然後你又唔會叫做push 佢，俾好大壓力佢啦，反而係用朋友嘅角度同佢傾偈，令到佢放鬆啲，係咪啊？ 係啊，我覺得依家呢個即係好，仲有幾日考啦嘛，依、家 push 我覺得即系冇意思啊！你只会加重佢嘅压力咯。咁啊，不如还掂都系同佢讲啲无谓嘢啊，咁样咯。 哦，咁仔仔咧，elective 系读边几科啊？ 3 can by 同 M 2 哇 ，3 can by 精英嚟噶、精英嚟噶。 唔系佢中意啫，纯粹佢中意呢啲科目咁样咯。 系有冇话谂住大学读咩科啊？ 佢自己有啲嘅计划，但系咧，我话你定咗你先至话俾我听啦，咁样即系冇所谓噶。 总 之佢中意读乜嘢都可以读噶。 最紧要开心。 系啊系啊。 有冇讲话考完呢个 DSE 之后，佢又会唔会同同学仔去旅行，或者你会唔会同佢去旅行啊？ 佢就一定会去旅行，咁我就唔紧要。佢想同我去，我都好乐意同佢去，但系。佢應該係都未落實任何嘢，因為未訂，未有時間去訂啊嘛。但係佢有諗過嘅，我知道。 咁都係專心温好書先， 好過我啊！我嗰陣時咧就係 study leave 嘅時候就睇定機票啊，因為我 plan 定，因為我覺得有時咧你係要有個 support 啊，同自己講，我考完咧我就可以去馬來西亞玩啊， 有個目標。 都係，係啊，都我明啊，我明呢個心情啊都。 係啊，咁樣我就會好有動力咁樣去考試咯。咁你有冇话有啲乜嘢？仲有除咗煲汤之外，或者系搵佢食饭之外咧，有冇话夜晚同佢倾多啲偈啊？又或者仲有做啲咩鼓励佢咧？ 我其实我同即系同佢倾闲偈嘅，真系即系譬如嗰日见到啲咩好得意嘅嘢啊咁样，咁我就会话俾佢听咯。咁我屋企养猫嘅，咁啊影咗啲猫嗰啲好，今日好得意啊佢，咁咪同佢讲，咁等佢就即系放开下喺学习温习以外。拉出嚟放松咯，我就系咁样咯。 屋企有宠物都好嘅，攰嘅时候、唔开心嘅时候，又或者唉温到攰啦，我可以闻下佢啲味。 系啊，系啊， 有种猫猫除味，令到我哋身心会舒服。 系啊，好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知道仔仔中意 MC 啊嘛，咁所以拣咗一首《世一》俾佢，希望咧佢考试咧都系世界第一嘅，拎到非常之好嘅成绩。 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方太， 希望佢 DSE 成功啊吓， 好，拜拜。 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 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up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but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s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刻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心境作何作，我性格注重人身人生，正我的事不多，唯有你可以激起我斗志，在乎要积想越强想唱情歌。世界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能够今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中唔中意食？突然噏到嘴边，唔记得咗豆腐泡。 哦，中意喎！ 喂，豆腐泡真系好霹雳嘅一样嘢。 我想讲咧，我系好奇怪嘅，我系唔食豆腐嘅。 你唔食豆腐有冇搞错？ 但系我系食晒所有豆腐嘅制品，包括 豆干嗰啲啊， 豆干啦、腐皮啦、豆腐泡啦，我连豆腐花都食，但我净系唔食豆腐咯。 豆腐花同豆腐 有分别噶，一个系咸，一个系甜噶。而且咧豆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即煮熟嘅豆腐咧，陣味咧係有一陣奇怪嘅味咯。但係咧豆腐花就冇咗喎。豆腐花 係 好食 嘅。你係咪細個咧？你食過一種豆腐，覺得臭豆腐有冇食過？ 我有食過湖南定係叫長沙臭豆腐。 你咁 specific 咧，去到講呢、這個，我就唔係好敢講。譬如台式嘅臭豆腐，本港嘅 就內地嘅嗰種臭豆腐， 跟住又湖南，你講到咁， 我就我唔記得咗，我係長沙定湖南試第一個啦。 嚇、啊，我嗰只就長沙環嘅啫。 哦， 臭豆腐 咁、啊、我深圳咯。 係啦，咁但係豆腐泡咧。哦、我覺得真的好吃喎！ 我都 係 喎、 哦。豆腐泡咧，佢最犀利嘅神髓就係佢 吸汁， 吸汁 又脆。 係啦，你中你中意食雞煲 啊？中意啊！ 雞煲加豆腐泡咧，哇！又係一絕嚟嘅，真係一絕嚟嘅。豆腐泡咧喺好多時嗰啲點心茶樓嗰啲點心咧，有陣時都會見到豆腐泡嘅喎。 係啊， 即係例如嗰啲黑椒豬肚啊，黑椒牛肚啊，或者有陣時咖喱魷魚。 啊，系、哦、 咖喱鱿鱼都好似有见过豆腐泡， 不过好少咯、 啊。系啦，咖喱鱿鱼本身都唔系间间有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你豆腐泡真系几好索味嘅。咁我妈妈咧有一道菜系用榨菜肉丝。加呢一个嘅粉丝，就会再落呢个豆腐泡，咁啊落啲清鸡汤，咁啊煮，好简单一味餸。但系啲豆腐泡咧都系好好食嘅，系、啦，所以真系哇！突然间谂到我自己都想食添，系啦。咁你应该食翻多啲豆腐先啦，豆腐好有营养噶。 我食豆腐制品咯，我会饮豆浆咯。 你有冇食过嗰啲譬如本港嘅豆腐你有啦，有食过啦？日式嘅豆腐有冇食过 啊？玉子豆腐嗰啲啊？ 唔系。佢啲豆腐咧，佢系一细细嚿嘅，咁都系当然啦。香港啲豆腐其实同日式嘅豆腐，我觉得都已经系一样咁滑噶啦。但系佢哋喺上面有阵时加啲胡麻酱啊，跟住冻食嘅。 哦，我好似有喎、 啊。系啦，咁嗰啲你食唔食啊？ 我好似 嗰啲就唔食啦，都系。 其实我系唔好中意最尾我有食嘅，因为佢落得够多胡麻酱，可以吸咗嗰阵味，即系 cover 咗嗰阵豆味啦。哦、但系其实我。最后屘即系我系觉得啊、哦，好似好贵咁啊，拣食晒佢。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都贵啊。 系贵啊，但系我 一细细嚿， 系我都唔系好明，其实咪同香港嗰啲差唔多。 有阵时候我自己屋企整咧，我都攞本地嗰啲咧，又平靓正，胡混过关。 其实真系几好食啊！因为香港嘅豆腐本身都几好食咯。 香港豆腐咧，即系就算你买嗰啲一包包嗰啲咧，其实本身都应该好滑啊。 系啊，唔系，其实我唔觉得好食啊，但我根据我屋企人啊，身边嘅所有朋友都系话好食嘅。 系啦系啦，咁啊真系好食嘅。好啦，咁啊重点咧就翻嚟啦。我哋今日咧就会整呢一个嘅豆腐泡。咁豆腐泡点整咧？我通常咧就会买一大扎豆腐泡。 嗯， 系啦。咁今次咧个整法就先将个豆腐泡咧就买翻嚟之后咧就切一半先。 嗯， 咁我妈妈咧都中意将个豆腐泡咧飞一飞水嘅。 系。 系啦，咁佢就会觉得可能豆腐泡喺个过程入边咧，有惊佢污糟。 哦， 系啦，咁啊飞一飞水先，好啦，咁你就将啲豆腐泡切咗一半都备用，然后咧你都要准备定啲油啦、葱啦、蒜啦，咁呢几样嘢话辣椒啦，我自己都中意落好多辣椒呢个时候，咁啊做咩嘅咧？一听咧就知道有油、有蒜、有辣椒、有葱，即系拎佢爆嘅，喺、 哦、 个锅嗰度爆爆爆爆爆，咁一路爆嘅时候咧，你都已经闻到一阵好香嘅蒜香味啦。好啦，咁佢爆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啊有啲落少水啦，咁已经好香咯。你再加埋呢个生抽啦、蚝油啦、盐啦、砂糖，即系样样嘢都加啲。 哇，正喎、啊！ 以前细个我唔明嘅，我会问我阿妈：，哦，你咁奇怪嘅，你落盐，但系你又 落 糖，落糖。咁咪冇一陣味咯， 唔會噶， 唔會噶，係多咗個層次。 我突然諗起，我嗰陣時咧，家政堂啊，咁家政堂其實都 你係肥佬噶， 嚇、啊、我攞第一名喎、啊，你笑乜嘢啊？ 唔係嘛？ 我講真噶，知唔知點解我 你考咩嗰陣時？ 整羊好似整蘿蔔糕啊，揚州炒飯、啊， 唔係嘛？ 真係整餸嘅， 你出街買定係咩嗰陣時？ 梗唔係啦，一齊煮噶、 哦。 但我話俾人聽點解我會贏啦、啊，就是、因為我唔跟食譜咯。即係咧，佢哋有教我哋咪好係即係講到明乜蠔油三茶匙咁樣噶嘛、 啊啊啊啊？ 我話唔好理呢啲啦，我哋直接咧倒啦，越濃越好啊咁樣，倒。倒晒，於是咧就好味過人。 就係啦，哦，咁啊呢個你自己嘅 recipe 啊嚇，咁啊好啦，繼續講翻頭先嗰個咧，咁啊喺頭先爆完之後咧，落完咁多材料啦，咁啊再落輕輕落多啲水先，咁佢就一個啲水咧就我哋最主要一陣可以俾個豆腐泡吸水嘅、嗯，即係豆腐泡就成為咗海綿可以吸水嘅。好啦，咁啊要落豆腐泡嘅咯，咁啊嗰啲落完水之後，你都可以等佢輕輕滾先，等一滾嘅時候，你就將啲豆腐泡咧一炸嘅豆腐泡咧就抌曬落去先，然後咧亦都要將呢一個再落啲。我自己會落埋啲芹菜啦，同埋葱啦，咁都切埋落去就擺埋入去嘅，咁啊再兜，好啦，兜到咁上下嘅時間咧，咁你就已經發覺咧嗰陣香味出咗嚟，同埋啲水咧好似有少少消失咗噶，咁係咪唔見咗咧？唔係，因為豆腐泡咧就索咗，咁就已經可以上碟噶啦。呢一味餸咧，其實我覺得即係齋炒油豆腐咧。其实系几啱啲朋友，譬如如果你中意助酒嘅，咁系系啊，几香口噶，咁啊不妨喺大家今日嘅时间啦吓，咁啊有啲机会嘅话，试下炒一炒呢个餸，咁啊食饭都得嘅，餸饭亦都好香嘅。小朋友食完之后发觉，咦咁浓味嘅，彭下多两啖饭先，系啦，咁就可以成为一个肥仔啦。好，咁啊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呢个餸啦。 我的享乐时代。 嗱，享樂時代講下玩啦、啊，咁、 嗯、 最近真的很多人就回內地玩的、亦都是有些小 tips 可以送给大家的。 好啊， 一個 tips 就是一定要利用一下內地的手機 app、譬如那些什麼美乜啦、大眾嘟嘟啦，咁其實咧就係提供一啲嘅優惠券啦。如果你平時可以嗌外賣啦，甚至可以 call 車添嘅，即其實你甚至咧係可以喺入邊 book 埋你譬如我想玩滑雪，咁咪可以喺度 book 埋啦。食肆嚟嗰可以睇埋評分啦。咁我咧都用過呢啲 app 嘅，我覺得咧係幾好用嘅。嗱，首先 準唔準 咧？嗱，第一樣嘢就係冇錯啦，準唔準點睇咧？要睇呢一個嘅評價。咁評價嚟講咧，通常佢五分咧就係滿分嘅。內地網民嘅意見就話咧，最好揀4.5分以上嘅餐廳或者商店。 咁、佢最高係幾多噶？ 五咯。咁、但係多數咧，其實我見過多數都係4.8嘅。其實4.8嗰啲通常都很好好。咁、但係咧，有啲係五分嘅，但係未必最好。 誒，竟然 有啲話啊，其實4.8嗰個好過五喎、咁樣嗱，呢啲都唔一定啦，因為有可能咧係你唔知佢有冇推榜嘅，即係咁推推推。咁但係多數4.8都唔差嘅。 O K。 咁最緊要係咩咧？要睇評價啦。咁你就算你就咁睇評分懶嘅方法啦，睇評價就可以睇埋啲真實嘅言論，話可能有啲最得意就係按摩咧，就話哦，即係好夠力啊，針對你嘅位置慢慢幫你攣啊，非常之好啊。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另外，另外就是这个叫做预先订了。那就是怎样呢？譬如如果大家觉得、我都是怕、吃了那间东西不好吃、不如我揀一些很多人排队的排晒长龙那些樣、是一个方法来的。但是呢我们去玩最不喜欢就是 排队 嘛。排队所以其实呢这些 app 也都是有提供一些叫遥距取号的。但是、你要看清楚究竟那间餐厅是跟这些平台联成、还是有些直接是用那些你的 social media 微乜嗰个 social media 直接是有一个小程序呢帮你取号的。咁、所以呢有两个方法，你真的要看清楚间餐厅本身是啲乜嘢。咁另外呢最重要就是一样嘢啦，攞优惠。 是啊，点样攞？ 因為我本身之前回內地就沒有去用這些 app， 就真的隨機入一間店，我就用它的正價或者間店頭本身是做優惠套餐、於是上次我就真的開始試一下用這個優惠的程式，差很遠。我去吃客家菜、本身它就說一條魚要98元，它其實都漂亮， 一條魚大魚煲 是煲的，會煲的、咁我就問佢兩個人食有啲咩推薦啊？佢話：個 app 入面咧有138，有一條魚、一碟菜、兩個飯，再加兩碗湯，再加一碟豆腐，138。我話嚇，但係咧，因為我嗰、那個有啲 app 咧，嗰啲 app 你要睇清楚嘅，有時咧係只係收內地版嘅資訊平台嘅啫，付款平台嘅啫。咁你要睇清楚你用唔用到啦。我咧就搞咗好耐都用唔到。咁我嘅解決辦法咧就係、啦，我咧就問佢：你可唔可以幫我俾住錢先啊？我即刻過翻數俾你。咁所以咧，佢就一方面喺嗰個 app 落啦，我就喺我嗰度過翻數俾佢。 因為可以咁樣過嘅，定係俾 cash 啊？ 我直接過數嘅。 直接過數嘅。 係啦，因為過數又做到，但係唯獨咧喺嗰個支付平即系譬如头先嗰啲美乜乜嗰啲平台咧、一定要就唔得用内地版。 哦， 咁我冇内地版，我得香港版。系啦，咁就所以你要自己睇清楚，究竟系唔系你个支付平台系咪适合啦？另外咩方法？如果真系好似我咁啊，土炮啲嘅，叫人帮手咧，我觉得佢哋嗰度咧都系愿意帮忙嘅，因为 友善嘅，友善嘅， 系啊，都系做生意咁样。咁其实咧呢一啲嘅优惠券咧分为三种嘅，一种叫做代金券，咁即系话用优惠价咧去买一啲現金券啦，直接可能我當我一張100元嘅代金券嘅，咁我直接69元就俾你買啦，咁樣呢個其中一種啦。另外一種咧就係用優惠價咧去直接買入一啲餐廳提供嘅優惠套餐，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嗰樣嘢啦，138個套餐，哇好抵啊，食得好 開心，又有豆腐又有菜有兩個飯， 係啊，同埋咧好得意嘅喎，多數咧佢哋因為好多人都係靠呢啲 app 去 去幫襯呢啲鋪頭咧，佢有時會叫你，喂、哎，你可唔可以幫我寫個評價咁樣？你幫我寫個評價，我送啲嘢俾你。 哦， 咁、哦、我上次真係有寫嘅，因為 寫好定唔好嘅？ 咁我梗係寫，我就寫好啦。咁係真係幾好食嘅，我又覺得我有真實評價你嘅。佢、又送咗兩杯酸梅汁俾我。 哦，好好好喎、 啊。所以其實咧，我又覺得幾好喎、啊。有時你可以同啲直情同個店鋪有啲互動咧， 即係可以反映到你真實嘅意見。係 啊，同埋又我有顧客嚟講，我都係。我覺得 win-win 嘅，咁我又飲多一杯嘢飲咧，係開心嘅。咁仲有一款咧叫做優惠菜券啊，咁呢一款咧就係你用優惠價去買入指定餐廳嘅單品食品， 係 即係就純粹買一個 item 啦，我淨係買一碟菜嘅啫。就唔係好似我頭先咁買一個套餐，咁你就呢啲就麻煩啲，你就真係慢慢計啦。啊、哦，究竟我買邊碟菜，我平啲咧？ 即係要計多啲嘅，計數多啲嘅。 係啦，呢、這個，但係我覺得有時呢啲優惠咧，又係一個生活嘅樂趣嚟嘅，即係要計下咧，你先會覺得哇、哦，好似好好玩咁。 同埋你食平咗咧，個人都真係食得開心啲嘅，會。 係啊、 欸，我好似食抵咗咁樣。 係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睇清楚嘅，因為咧呢啲團咧，其實係有唔同嘅期限嘅，有啲就話。平日先用得嘅就平啲，咁、但系多数咧，佢哋星期六日咧嘅优惠券系贵啲嘅，又或者系咪特定时间先用得啊？你需唔需要预约你先可以去到？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就睇清楚喺内地都可以玩得开心又放心啦。